家好，我是 Sam Hui。 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是快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今日小羊放咗假，剩低侧边有一隻马， 我系小张张。 今日小羊妹不在，马家姐要忍耐，我系莎拉姐。 今日系风和日丽嘅一日，系 Green Fresh Sunny Happy and Crazy Monday。我系马小强。 好，说得好。嚟啦，酷热天气经到新牛山喺度吓，都系比较炎热。琴日天气靓到爆， 重复一次头先嗰啲嘢。 今日系风和日丽嘅， 嗰就英文 fresh, sunny, happy, crazy Monday I am 马小强。 We are 丰收快活人。啊，听节目啦。早上十点十六分，有呢一首歌曲啊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我预见呢个星期一，各地区有骤雨啊！呢几日咧，天气都系同样地噶啦，天晴有骤雨，但原则上都系有靓靓阳光陪住我哋呢一个美丽嘅星期一早上，一样有精彩嘅节目，包括一阵间会有姑姑下学语文，同埋淑女关注组。 节目呢一首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其实有少少代表咗我心情啦。唔知两位拍档咧，琴日或呢个周末个心情或者过得有啲咩节目咧？咁啊，琴日因为有啲朋友嚟屋企坐啦，咁啊冇出去。其实好大部分时间咧，我系好中意望住出边，因为咧好似好大段日子咧冇咁蓝色嘅天啊。早排咧，如果大家可能都记得啦，就算佢好天咧，好似好一阵嘅啫，好一阵跟住唰就好大雨。发完之后咧，小鼠羊哎呀，唰又再发过，但系琴日真系持续地咧，整天咧， 但 系 冇听个唰咁嘅声， 你听过 咩？你听过咩？ 有，佢突然之间好似开水喉咁噶嘛，唰嗰声又冇噶啦嘛， 唰一声， 系啊，你会听到唰又唰嗰声，你有冇听到啊？冇啊， 你要用心聆听，你知唔知啊？ 点解咧？ 系啊 ，OK， 你呢个你又 环住个地方唔同啊，环听环听唔系听呢啲噶，环听系第二啲， 系啦 ，OK。我留意下有冇花 咁熟， 系啊，咁啊，琴日相信大家都拥有一个好靓嘅吓，即系星期日啦吓， 系啊，好开心啊！ 你好忙喎呢排， 哇，我呢度好开心啊！ 我饮， 我又去饮，跟住咧，我唔讲饮住，我讲我跟住咧上咗去深圳， 系咩？ 系啊， 我请去深圳啊， 系啊， 定系自己偷偷地上去， 独自去偷欢。 偷欢就偷欢， 笑到咁衰啊！ 好难讲嘅，你自己一个人又有做唔同嘅嘢嘅啫，又成系咪啊？ 跟啲朋友去，做咗半个义工，好似小人样话斋，一系有啲同学仔咁上去国内参观下啲IT 机构啊，相关嘅嘢嘅。咁我去咗呢两日咧，我去咗一个就系好大间嗰啲即系有好多即系QQ 啊咁嗰类嘅公司，另外一间咧就系一个无人飞机公司。哇，嗰个公司大到咧，我觉得好开心。同埋咧，因为我哋好多中学生啊，咁一齐去玩啊，八十几个人我跟住去啊。嗰个地方咧， 你似中学生吗？ 佢 你我惊俾人哋， 佢企喺人群中间，可能会 扮我半个义工咯。我要照顾啊， 中学生唔使点照顾 啊，照顾中学生 系啊，要有时上车啊， 都要嘅，点下人名啊， 系啊，要 多人啊嘛， 系啊，人多啊， 但系点解系半个嘅？ 因为我自己另一半我去玩，所以我好开心啊，系啊，咁嗰个话公司咧，我觉得大开眼界，成栋大楼咧，然后佢系一个篮球场嘅23楼，中空嘅一个篮球场，咁仲有好多健身啊、跑步径喺 office 里边。 我知你讲紧嗰啲咩咧 ？IT 公司啊， 系啊， 即系俾啲职员平时我嚟玩， 系啊， 靓过你屋企， 冇错啊， 成层噶嘛， 系啊，同埋你去到边度咧，又可以揿一杯咖啡饮， 系啊， 我饮咗三杯啊， 系啊，我试过上过去呢啲咁嘅公司， 哇，系咪好开心啊？ 喺香港噶，开心到死， 真系开心到死啊， 开心到死我。我可以擦少少嘛，咁我就試過就有一次，咁啊就有個朋友，咁我哋就話喺呢個銅鑼灣，咁大家咧就好唔知道做啲咩好，跟住佢話唔緊要，上我間公司，我上間公司有咩做啊？佢就我間公司有全層啊，係 cafe 嚟嘅。 哇！ 我又唔使去邊度諗，係啊，上去上去嗰時候咧，喺銅鑼灣 時代 啊， 我知。 你知边度啦？ 我知边度。 个老板系边个呢？如果你知道嘅话，你就会知道点解佢会咁噶啦。 我都知道。 跟住我就哇，真系大开眼界， 真系大开眼界， 黐线嘅。 我发觉自己去咗呢地方咧，先即系知道咩叫世界。 系啊， 即系我都鼓励啊啲人多啲出去玩下。 同埋我觉得呢啲咁嘅老板先至系咯， 冇错， 佢会令到你好愿意留喺公司。 系啊， 系嘛？有啲咩佢开会，点解佢要需要咁样咧？佢就话冇噶，好多时候其实大家要去开会嘅时候咧，就唔需要再喺铜锣湾度揾地方去逼，又或者唔知去边度又再使钱啦， 喺翻公司 落去唔知边一层，大家攞住个平板就喺嗰度开会啦。 哇，好正！ 做完嘅话翻翻上去你自己个位嗰度咧，又再继续做嘢啦，几好咧！你全部有 晒 三文治啊、嘢食啊、 水果又有啊， 系冇错。佢来唔来嘅话会派一啲水果嘅，你无端端你会见到佢又攞条好生嘅蕉， 一定有香蕉嘅。 今日系水果日啊！系啊系啊，佢一个礼拜嘅话系限定有一日嘅系水果日， 冇错， 系啊，拎晒喺度嘅啫，大家都可以随便攞嘅。 因为咧，咁佢又介绍一啲新嘅游戏俾大家玩啦，又上 网玩乜嘢啊？ 佢系一个 AI 人工智能嘅足球游戏， 哇， 我觉得好好玩。 同啲 AI 踢足球啊？ 系啊， 哇，咁你咪开心啦，有冇同佢交换波衫啊？ AI 人 最紧要系呢啲嘅啫 ，AI 人唔交换波衫， 交换咩？交换第一样嘢， 交换啲 data。 你有乜 AI 人交嚟做乜嘢啊？ 点知你咁、啊、你订房间有呢啲嘢啦？ 喂，但系咧， 都系 AI 嚟， 都系 AI， 都系 AI。但我发觉咧，哇，呢啲咧后生仔咧对呢啲真系。好容易就上手， 好熟悉噶。 我攞住咧就问隔篱嗰个嗰个中学生，系啊，点解我唔得嘅？ 我明啊，好 frustrated 嘅呢个时候。 但系我见到佢哋咧咁精灵咧成咧，我又觉得好开心，真系系佢哋嘅世界。 梗系啦， 系啊，话嘈嘈嘈咁已经搞掂啦，耶咁喺度。 咪几时都应该系嘅，我觉得佢就 是 你唔好阻住佢哋啦。 交棒俾年青人， 系啊， 好开心。咁佢哋又玩得好开心。我覺得係唔錯嘅，咁跟住尋日咧就去咗一個無人機嗰度，又係俾啲無人機佢哋玩，佢仲有啲機械人嘅，好多任務嘅，好似砰砰砰咁樣樣。我覺得咧， 咩砰砰砰啊？ 即係嗰啲對壘啊，對決嗰啲， 即係電腦遊戲係嘛？ 唔係電腦，佢真係有兩個機械人，真係喺度砰砰砰，係啊，真係鑊劍，我覺得好開心，即係我即係大開眼界。 你有冇參埋砰砰砰啊？你有冇走埋佢啊？ 唔得㗎，我太慢啦，手腳慢啦，係佢哋就喺度好啊，唔係真係，我唔好搞呢啲啦。咁同埋佢叫我玩個遙控飛機喎， 你都阻住曬，可以你 啊 遊死啦，點啊？等咪等你一陣啊！ 我玩個遙控機，人哋話過啲啦，過啲啦，跟住就跌咗落。哇！我貴唔貴啊呢個？ 咁啊 ，OK 啦，而家还可以， 系啊，但系佢哋，我觉得系好多嘢玩嘅，即系系啦 ，IT 真系大家花啲时间，咁啊，即系玩咗两日。 喂，但 系 欣赏你嘅，我会觉得其实有时你会觉得就譬如可能我哋咧拿手唔成势嘅， 系啊， 即系你拿住嗰啲 真系拿手唔成势 嘅，揿边个掣啊？点整啊？唔识噶，系啊，好惊啊，成班吓咗啊，你唔知点算噶 啦，都唔敢话俾人 听。系啊，但系你系要接触嘅， 真系要摸下。 我哋有幸呢个就系喺个。夹缝当中，你觉唔觉得啊？ 我觉得我哋呢个年纪啊，呢个行业啊，呢个工作咧， 接触到 系啊，接触到嘅就真系不妨不耻下问，我就 系 问啊，系啊， 即系我哋再上一层嘅嗰个 generation 嘅话，就更加唔知道点算啦， 系 嘛？但系我哋又啱啱好就喺个中间，系啊，佢出现到而家一路睇住呢件事成长， 冇错啊。 当然诶，突飞猛进得诶，大家都冇 expect 咁快啦， 系啊，哇， 所有嘅嘢都真系好 快， 你每一日都有新嘅新。我哋而家又有一个新嘅社交平台啦， 系啊， 你 join 咗未啊？ 未， 大家仲喺度大家讨论紧系嘛？ 系啊， 已经有好多个管理紧噶咯， 系啊， 仲 未 多， 即系 又多一个新， 唔好再搞啦，我觉得暂时玩住先啦。好似譬如话我有啲开咗，我都从来冇用过， 系嘅， 但系即系开人哋话开我咪开咯，然后摆低喺度咯。 所谓难听啲，可能阉咗有某啲佢啊， 可能系啊， 即系有冇啲你都唔 开咗，唔好理佢咯， 系啊， 你只 ICQ。 喂，你有冇玩过 ICQ？ 有，梗系有啦。 我冇玩过 ICQ， 我真系冇玩过。反而嗰个 Hotmail 嗰个我就有玩过，系咩嗰种 MSN 啊？ 哦 ，MSN 系嗰个我就有玩啦。 好得意啊！今朝啱睇篇文章咧，咁系负责一啲 recruitment， 佢话咧请人嘅时候咧，发觉咧唔同嘅年代嘅年青人咧，有啲唔同嘅特性噶。 系， 早翻十零廿年前咧，十零年啦吓，嗰啲年青人咧系会复 email 复得快啲嘅。但系而家新一代咧，佢哋 系 唔睇。睇 email， 佢哋根本唔睇 email， 但系 email 新一代咧就反为会喺电脑啊、iPad 啊方面系熟习，即系上手快好多， 快超快啊！ 呢个就唔同年代嘅。 系啊，佢哋而家 send CV 咧，有个同学仔俾我睇过，全份做得好靓嘅，同埋咧佢哋换嘢都好快嘅，同埋咧每一张相嘅，以前我哋咪走去晒相簿， 要影相噶， 黐咗张上去嘅，而家全部嗰啲系电子化，哇！我真系觉得。好 啲 PDF 檔案係嘛？ 係啊係啊，有啲仲整埋個動畫仔喺度 ，GIF 即係嗰啲， 我知啊，喐噶嘛， 係啊，哇，超開心啊！我跟住問你可唔可以幫我整一個？ 咁我有冇應承？ 唔使啊，你睇下嗰啲都係， 都係動畫，我知入 邊。叫我睇啊， 就擺條片上去算。That you have left me. I keep telling myself that it's true. I can get over anything you 点呢首钟 Forget to Remember， 十点廿九分听紧 Radio 住。 Lies a photograph of you, girl. Though I try to forget you. 好热天气叫生效啊！虽然好热嘅呢个星期一，大家都听住咧呢个 Radio 香港电台第二台，听住咁冧嘅歌曲啊！我哋翻嚟仲有继续我哋嘅节目，直至晏昼一点钟，风骚浮人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地缘政治风险日新月异，环球经济现况阴晴不定，疫情肆虐全球，亦改变社会企业生态。香港作为外向型经济体，難免受波動影響，不過憑著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建立了穩健金融體系，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始終屹立不倒。李家超在一間傳媒舉辦的高峰論壇致辭時表示，本港在搶人才方面，各項搶人才計劃反應踴躍，截至今年六月底，即是計劃推出半年，申請已經突破10万宗，差不多是每年輸入35000名人才目標的3倍，充分證明香港對世界人才的吸引力。他說，香港要擔當引導國際資金配對優質綠色項目的重要角色，為國家以至亞洲的綠色事業作出積極貢獻。日本據報最快下月開始排放福島第一核電廠的核廢水，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環質疑，日本計劃排放時間長達30年，怎樣保證一直穩妥，促請日本配合國際原子能機構和受影響鄰國建立長期監察機制。謝展環接受本台上任一周年系列專訪時表示，如果日本一意孤行將核廢水排入大海，本港將對福島沿海縣份施行進口食品管制，檢測亦會更嚴謹。現時當局正審視國際原子能機構報告和諮詢專家意見，很快推出具體措施以保障市民健康。另外，電動車首次登記稅寬減安排一換一計劃明年3月31日屆滿。謝展環說，本港電動車數目增長理想，但由於涉及稅收，會否延續計劃要由財政司司長決定。環境及生態局核下的食物及環境衛生諮詢委員會主席梁美儀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回應日本福島核廢水排海問題，她說海洋有多種生物，但日本的報告只對4種生物作研究，而且只用成年生物，沒有針對魚苗或者浮游生物等做研究，亦不知道海泥吸收核污染之後要多少年達至最高位，因此存在不確定性。不過梁美儀說，市民不用太擔心，因為2011年3月核洩漏最嚴重的時候，特區政府當時已經妥善把關。她說政府未來會將現行措施升級，加強抽驗等，相信政府稍後會公布安排。她說政府已經成立跨部門小組研究不同方案和考慮業界的困難，以確保食物安全。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酷热，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587点，升220点，成交金额31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07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65点，升7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87.4，升3.1；盈富基金19.09，升2.3。腾讯控股330元，升3.4；恒生中国企业64.6，升7.6；美团122.2，升3.1；比亚迪股份255.2，升6毫；南方恒生科技3.89，升6.4；建设银行4.4，升3仙；港交所281.6，跌6毫；小鹏汽车52.8。跌咗个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日元142.78，瑞士法郎0.89，加元1.329，人民币7.231，英镑对美元1.282，欧元对美元1.096，欧元对美元0.668，新西兰元对美元0.62。日经平均指数报32173点，跌214点。港金报17970元，升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4.48美元，卖出192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先报告东区走廊嘅交通啦。之前咧，东区走廊去柴湾近住北角警署对开慢线咧，就有坏车阻路嘅。啱啱收到消息咧，坏车走咗，不过都仲系比较繁忙噶。龙尾去到和富中心。咁受到较早前嘅坏车事故影响，而家沿住东区走廊去柴湾近住北角警署至到和富中心段咧，都仲系慢车。隧道方面呢，而家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畅顺，红隧九龙入口呢就淨係公主道较为多车啲，龙尾就喺康庄道桥面分叉位。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过港岛，龙尾喺油荔村。咁九龙路面方面呢，而家龙翔道去观塘近住黄大仙段呢就慢车，因为之前嗰度呢就发生过意外事故嘅，意外清咗场㗎啦，不过就仲係比较多车啦。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左转太子道西嘅支路呢就比较繁忙。西九龙嘅海泓道因为部分路段受到路陷影响，海泓道去佐敦道方向近住文昌街休憩花园嗰度呢部分行车线係封闭咗嘅。经过时间呢大家小心啦。新界屯门同埋沙田嘅交通大致回复正常㗎啦。文锦道口岸就有临时交通安排嘅。文锦道口岸北行方向暂时係封闭，直至另行通知。文锦道过境巴士服务呢就会改经香源为口岸出境，其他由文锦道前往内地的跨境车辆就可以改经其他的陆路过境口岸出境的。葵涌的葵益道因为受到爆水管影响，葵益道去大连排道方向近住葵涌道是全线封闭的，本来经过那里的多条巴士线现时需要改道行驶。安全车速报告由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去尖沙咀，大埔道尔登华庭去沙田，南湾隧道出口去九龙，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同埋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咁最后提下大家咧，运输署宣布红磡海底隧道咧就会喺呢一个月嘅23号清晨5点起咧实施二通行嘅，到时咧可以直接驶过收费广场啦，透过二通行俾隧道费，就唔使停车或者系排队俾钱嘅。红隧一带就会由当日嘅凌晨1点开始，分阶段实施临时嘅交通安排。红隧来往方向同埋支路咧就会由凌晨4点至到5点临时封闭。期间咧会有9条嘅通宵专营巴士路线，1条嘅通宵专营小巴路线就改经东隧或者系西隧。咁各位咧记得尽快开立二通行户口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三叉戟。侦缉行动最终回， 夏正仪被锁定为金融犯罪集团的主谋，执法部门更下令追捕。崔铁军坚决不相信自己的细侄女会做出这种坏事。三叉戟最终又可不可以查出真凶，将真正犯人绳之于法？ 国剧夜场三叉戟完结篇，星期一至四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栋楼都成几十年，要执执佢啦，但系好伤荷包。 政府经已推出第三轮楼宇更新大行动 2.0， 有成几万蚊资助俾自住业主做维修，仲有第三轮消防安全改善工程资助计划，资助法团最多六成工程同顾问费。 而家至9月30号可以网上邮寄或亲身提交申请表， 打市建局热线3188-1188问下先。 大家好，我是姜浩文。讲到我几时会是最风骚的状态呢，咁我觉得莫过于是完成了一场自己非常之满意，导演又好满意的一场好戏。当导演嗌 cut 嗰阵，嗰个 moment 我是最风骚的。真的，做人最紧要就是开开心心。做个风骚快活人啊嘛！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的风骚快活人，你一定要收听。我是姜浩文。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继续风骚快活人，网上咧有好多嘅关注组啊，甚至我哋节目都有熟女关注组啦吓。咁啊睇到一个咧叫做香港嘅点心关注组，咁啊啲网民咧就选咗佢哋最讨厌，即系唔想叫亦都唔会叫嘅点心。咁啊大家咧对于呢个点心咧都唔会陌生噶啦，咪即系大部分都食过噶啦。佢所讲嘅呢几款，你又会唔会觉得好讨厌咧？咁样， 不如我哋自己讲下先啦。 讲先， 好啊。你最讨厌嘅点心？ 我最唔中意就系马拉糕，我好憎。 点解？系啊，你间唔中都想食噶，唔知点解。 我就系唔中意，即系凡系嗰啲咩奶黄包啊，里边，我真系唔中意食。 你讲嘅呢个都系榜上有名，同埋啲网民有原因嘅。佢话唔知点解咧，通常叫翻嚟咧，叫嗰个咧就会食两下就唔食噶啦。但系其他人咧亦都唔会点样好乐意去分享嘅，即系通常食唔晒佢意思啫。 系啊，我 好似好大嚿咁 样。系啊，嗰个咖喱鱿鱼我都唔中意，黄色嘅咧，黄冚冚咁咧，牛杂我都唔中意。 咖喱鱿鱼。又唔似係嗰啲太過傳統嘅酒樓點心係咪？ 係 都會有嘅，係啦，即係如果係傳統嘅， 未必會所有嘅都有咯。譬如可能你講緊嘅就係傳統嘅酒樓點心嘅話，應該嘅就係蝦餃燒賣啊、鳳爪排骨啊，咁呢啲就一定冇，你冇嘅你就唔使飲茶啦。 係啊， 冇錯， 冇蝦 是必見嘅嗰樣嘢。 冇蝦餃， 阿 Joy 食唔食㗎？馬拉糕， 我超級中意食任何嘅點心嘅，所以其實對於我嚟講係冇任何嘅點心，我係覺得唔好食嘅。 正， 除咗话你无端端可能会叫，有啲人会叫碟猪脚啊，定系猪手啊， 嗰啲唔系属于 大点定中点啊？ 烧味嗰啲噶嘛， 我就会觉得好奇咧咯，点解好怪咯？ 如果你讲呢啲咧，我又好怕叫个鱼头嘅。通常咧， 鱼头云 烂融融嘅，唔知点解 鱼头云 唔系又咸又剩，永远就系得啲骨冇一嚿鱼云。 我咧就简单嘅，即系我只系会食一啲传统嘅点心。咁但系如果你系突然之间你讲呢个咩咖喱 鱿 鱼 啊，我唔叫呢啲嘅 鱼云啊，甚至乎我讲嘅嗰啲唔知无端端佢会卖咗一碟猪手啊，咁嗰啲咧，嗰啲我就会觉得 有啲抗拒， 我唔将佢摆落去点心嘅行列嘅。咁所以若果你突然间一讲嘅就係话点心里面嘅话你有冇啲乜嘢你係唔鍾意嘅就我諗唔到。因为我真係好鍾意一盅两件嘅。我觉得点心係好正嘅一回事。 係呀、我都觉得係呀、 虽然呢佢係好似好多人选出嚟啦，我唔知实际数字啦。但其实我都係觉得有啲嘢我唔鍾意，等于你唔鍾意。即係鱼丸我好鍾意嘅。 我唔覺得難用，我唔覺得難用。 唔係啊，但係有啲酒樓做得唔好咧，係 嘛？咁酒樓做得唔好，係咩都唔好食㗎啦。 嗱，另外榜上有一個我都 OK 喎，雖然咧好似我叫親咧都係得我食嘅啫，叫山竹牛肉都係好傳統嘅， 好食啊！山竹牛肉， 啲人話唔中意佢嗰啲咩芫茜啊嗰啲味，係啦。咁同埋話食落好似冇乜牛肉味嘅咁。 仲有個乾蒸牛肉賣咧，你中唔中意？ 乾蒸我唔中意啦。 乾蒸你唔中意？ 我唔中意乾蒸蒸。 乾蒸係點嘅？乾蒸真係 一 個籠 咁 樣嘅， 係啊， 好似 三粒椒賣咁 咯。 係啊，佢呢個山中牛肉咧就有個碟仔， 有啲汁， 有啲腐竹煎住喺底。 我中意 食個腐竹。 我都係， 係啊！啲腐竹會吸曬啲汁，係話不得了，話你聽，好似張好多汁嘅紙巾咁啊！ 係啊，似一次 啊，係啊！但我中意，我都中意， 就俾好多我就好開心。 另外有一個咧，我覺得間中食下可以，但係我原則上麻麻地叫灌湯餃，你食唔食？ 我中意啊！ 灌湯餃 OK 啊， 爛去幾好啊！ 特別貴嘅 喎，唔係咯，好貴啊！最好唔好同我分添啊！有啲咧就話 灌湯餃唔係逐隻嘅咩？ 係逐隻啊，有啲話分啊嘛，有個盅仔咁樣你篤爛佢啊，係係啊。 佢話灌湯餃又名自私餃啊，因為一大班人去食咧，叫一籠咧就只係得一個人獨享。 你一分俾人咯，分一半。 叫多幾籠咯，大家都想食就。 但係好貴嘅， 係嘛？ 呢個 我就真係唔知啦。另外一個我都覺得係好乾爭爭，同埋我都唔中意食嘅叫鯪魚球啊。 鯪魚球， 鯪魚好食啊！ 蒸定煎先， 蒸 我就麻麻。 蒸 鯪 魚球， 蒸好食， 蒸 㗎係 啊。 煎咗幾條菜喺度啊嘛， 我 一食 好味啊，係啊，好食啊。 系啊，好食啊！ 一个人啊，咁潮州粉嗰个你中唔中意？ 中意啊！ 系，我真系麻麻地，我对啲皮好厚。 潮州粉个 OK。 系啊，里面有几多花生，厚厚地。 对于我嚟讲冇唔好食噶，但系我觉得其实都系差唔多，你有冇觉得？ 系啊， 佢啲咩韭菜饺啊、鲮鱼饺 啊、 咩？ 喂，但有一样 干蒸粉果啊， 有一样我觉得好少地方食啦，就系鱼翅饺啊，你有冇食过啊？好似粒云吞咁样，有几条类似鱼翅咁嘅嘢， 好似牙签咁样噶嘛？ 系啊， 几条。好少有， 真系 嗰个唔系灌汤饺嚟嘅咩？ 唔系， 唔系 灌汤饺同埋鱼翅饺唔同嘅。 系啊，鱼翅饺就蒸嘅， 鱼翅饺 其实咪又系嗰啲， 系我都觉得 系咯，有汤冇汤，干蒸或者系有啲汁，系咪啊？里面都系嗰啲嘢， 你 嗰 烧卖 都 系啦，鲍鱼烧卖都放啦。鮑 魚上 邊，酸仔喺上邊。 但係細個嘅時候咧，唔知點解咧，跟啲大人去飲茶咧，一定會叫叉燒包。但係而家翻嚟自己去咧，好少 叫雞包仔、叉燒包。 我覺得好飽啊！ 包我唔係好食，係 包 係啦。反而如果你真係要我揀嘅話，包我唔係好食，因為我覺得咧食完之後個冇 quota 啊，係啊， 又食唔到其他嘢，係啊。因為你再飲杯茶落去嘅話咧，佢發大咗咧，跟住咧你就冇曬啲胃。 但我認住以前係咪啲人咧，即係經濟冇而家咁好咧，反為食包會快啲跑喎，係咪咧？嗱，仲有一種包叫大包，如果你記得嘅。 大包我冇食過啦， 成個拳頭咁大 嘅。冇食過啦，真係。 係啊， 而家反而好少蒸排骨喎。 嗯，我好中意排骨。係 啊， 鳳爪排骨。 一盅盅嗰啲排骨飯又好味 啊！哇，不得了！我話你聽，真係好開心。係 啊，朝頭早不得了啊！以前喺清水灣咧開工咧，你最中意整一盅排骨飯先。 係 係，好開心。 其實冇乜死我，所以你講翻呢個就係排骨鳳爪，應該係話即係排骨飯啦。喺邊度食嘅話，你都唔會令你失望，唔會太失望嘅，因為好易整嘅啫，同埋好易好食嘅， 啲味道都係嗰啲味， 係咪啊？ 同埋咧，佢細細盅咧，個份量咧，令到你食完之後飽飽地，又好想再食， 又唔會太大肚， 算啦，唔會再叫啦。 係啊，同埋朝頭早其實食飯嘅話係 OK 嘅，係啊， 健康 臭米氣㗎，唔係㗎，真係㗎，有好多人都咁樣講。 我知啊， 如果你可以嘅話，就食少少飯嘅話，好可能嘅就對於你嘅身體係會仲好過你真係食一啲嘅就係加工嘅食物。 做早餐， 因為我哋有食早餐，有時可能你講緊，譬如可能你朝頭早嘅話，你可能會食嗰啲什麼咩午餐肉啊，或者係 嗰 啲 唔係幾好啦。 嗰啲最好盡量就少啲咯，咁樣。 早餐食飯真係比較少啲可，即係 啲 嗰個觀念問題，即係我好少咯，我真係差唔多未試過。 嗰啲係勞苦大眾食嘅，係啲工人啊， 飽啲 啊，係啊，飽肚啲㗎。 唔係，我諗你若果講緊朝頭早嘅早餐食一個飯嘅話，梗係唔係講緊我哋夜晚黑嗰啲話，又有湯又有幾多餸，係啊，其實簡簡單單可能係有少少飯，咁跟住嘅就係有一啲我唔知啊，即係譬如可能就係送飯嘅小吃涼拌，即係諸如此類啲咁 輕巧嘅飯。 咁我覺得其實係 OK， 幾開心啊！ 係啊， 整中飯食下先。嗯、好， 講起食飯咧，今日咧另外有一單咧就係、是、話國內而家咧，因為經濟啦，因為時間所限啦，興食一啲咩興食嘅 lunch， 即係三文治啊、沙律啊，佢哋 so called 叫白人餐，即係外國人食嘅一啲 lunch、嗯。我又覺得啊，如果晏晝食三文治，又好似真係比較。得意啲，你會唔會噶、嗯？即系晏晝以三文治做一個 lunch 啊，即係午飯。 唔係呢個 terms 咧，而家個由來咧，其實就係來自就是、有一位嘅女仔，佢、嗯、咧就係同一位外國人拍拖，咁跟住咧就成日咧都會影佢嘅男朋友佢哋佢個 lunch box， 跟住佢會自己帶啲嘢翻去噶嘛，咁、嗯、就係我哋會嗰啲嘅就兩條西芹，四粒番茄， 我知啊。蒸系靓靓地，好温馨嘅。 佢又唔系靓靓地嘅，总之佢就系呢啲嘢啦，原材料嘅嘢，好可能佢就有两块芝士，跟住有四块梳打饼，即系呢啲咁样。 我明白啊，仲有一个苹果。 咁佢就会觉得就系话啊，其实咧外国人嘅话，佢哋都食得比较简单， 简约 系啦，比较简约啲。咁、当然啊，亦都人哋会觉得就系话用呢一个字嚟去形容嘅就系呢啲系外国人佢哋食嘅嘢嘅话咧，似乎好似有一啲嘅就系、是一啲唔系咁好嘅讲法，即系譬如可能讲嘅。白人飯啊嘛，咁樣咯。但我又覺得其實唔關事嘅，佢只不過嘅就係佢有個男朋友，佢係食啲咁樣嘅嘢嘅。而我哋身邊都有一啲外國人嘅朋友或者係同事，佢哋真係食 呢 啲嘢， 真係食呢啲好簡單嘅咋。 唔係 discriminate 佢係咪先？ 絕對不是，絕對不是。 如果講方便程度係真係方便過你食一碗飯嘅， 同埋好似好乾淨咁啊。係 啊， 佢係原材料嘅嘢嘛，係有咁樣噶。 個 盒 又唔使洗得好辛苦。 係啊，係啊。 我記得好耐以前咧做一個好。大好大嘅 show 喺红馆，咁因为太多唔同年纪嘅表演者，连细路仔都有，咁啊点咧？嗰次咧破例就唔派饭，派三文治，咁就真系好方便嘅，每人咧就食食食食食完之后，干手都唔使洗嘅，咁咯，咁所以啊， 你自己咧，你自己会唔会有呢啲咁样嘅嘢噶？ 我唔会嗱，如果你讲面包咧，我曾经在东莞嗰度有一个香港人好出名嘅面包啦，咁、我哋就系做 road show，就想宣传，哇，嗰只面包好方便啊，好健康啊咁样，然后俾一部大货车改装成一个舞台嘅，咁喺度派嗰啲面包啊，卖面包啊，教人整三文治，但反应都系麻麻地啊。中國人特別 係我想講嘅就係、是、我同意你講呢一樣嘢嘅，其實冇話好唔好嘅，係 啊， 個 觀念 又唔係話佢寒酸，唔係啫，只不過係大家嗰個飲食文化非常唔同，即係、就是、等於嘅就係你會發覺嘅就係你喺外國度住過，我好唔慣嘅，朝頭早一起身嘅時候喺個雪櫃嗰度攞揸牛奶、出嚟飲，凍冰冰邊度得㗎？ 我都覺得 係，係唔可以嘅，你係你都會想扮佢哋嘅，但係你自己啲腸胃係受唔到。 仲要好型，仲要攞只脚踢翻栋雪柜门啫， 或者甚至乎倒落个杯都费事啦，咪就系好多电影都系咁，攞一揸出嚟饮，饮完之后就摆埋落袋，跟住你个肚就咕咕咕，唔得噶， 系啊，即系等于我有时见到啲国内啲朋友咧，晏昼打边炉啊，我觉得。晏昼点样打边炉啊？我 唔知晏昼有时系通宵，即系十二点夜晚都仲打紧边炉，嗰啲哇 通宵就冇所谓啦。你慢慢倾下偈，阿瑞你都系打到十二点噶啦。 系啊，系啦，晏昼食食到系啊， 咪咯， 喺屋企嗰度咯。因为你有好多人唔啲人唔同时间嚟， 其实呢样几好， 系最好嘅，或者barbecue都系最好嘅。你随时再侵人落去嘅话，都冇问题嘅，系咪？ 咁但系夹钱咪好烦咯？ 嗯， 夹钱好烦， 我唔会。夹钱噶，人哋嚟你屋企，我哋梗系你请人噶啦，仲有夹钱？ 有啲人唔系咁噶，夹钱啊！ 嗰啲唔会系我朋友咯。 网上情，要得到金子就不能嫌弃沙子。有人问著名的人际关系学师卡耐基问他、其实我应该怎样跟有缺点的人相处呢？卡耐基的答复很简单，就是说你望住佢优点，同埋忘记佢缺点咪得。跟住学生又再问咯，吓、但系佢嘅缺点，我哋要视而不见咩？佢继续解释，同人相处就好似掘一啲金，如果你掘一安士嘅金咧，首先你要掘成吨嘅沙出嚟。不过你喺掘嘅过程之中，你会唔会关心啲沙？你唔会，因为你嘅目的系想掘到嗰啲金啊嘛。所以就算之前不停不停咁要掘好多沙，你都唔会嫌弃。因为金就藏在沙中间。同样道理，同人相处是为了从人家的身上学到一些东西。如果你想在人家的身上找缺点和错误，没错，你是找到很多的。喜欢挑剔的人，就算在最漂亮的地方都找到很多毛病。如果我们仔细地找，即使在那些有明显缺点的人身上，都会有值得赞赏的优点。因此，我哋冇理由将太多嘅目光停留喺人哋嘅缺点上面。应该点做？以积极嘅心态，发现人哋身上所具有嘅积极嘅亮点。喺呢个社会，人同人始终每一天都要合作，以咁样嘅团队精神为人处事，就会营造出一个人与人之间嘅和谐、友好嘅气氛。你要得到金。就首先唔好嫌弃人哋嗰啲沙，每个人除咗缺点，都一定有佢嘅优点，请你嘅目光就放喺呢度。 The road is long, with a many a winding tongue that leads us to who knows where. He's my brother， 就系呢个名。Hello， 早上十一点钟，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新闻之后翻嚟，我哋又估估下学语文。好啊，爱啦，先听十一点钟新闻报告。 人真的不容易哦！如果能够做到是一个快活人，就梗系风骚啦！啊，香港电台有三只风骚快活人、哦，哎呀，真系恭喜贺喜啊！我是林建明，大姐明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估下估下，学语文。 好啦，估下估下，学语文咧，我哋今日上堂啦，老师啊， 早晨 啊， 高哥，系啊，早晨， 仲有五校长， 早晨各位早晨，我就系想问下，点解小羊羊唔见嘅？ 系啊， 佢放假。 诶，佢话你 见到你唔舒服， 系啊，佢话本来冇唔舒服，一翻嚟就唔舒服。 哦， 我问佢咩？呕啊！佢见到你， 我问佢咩唔舒服，佢话见到你最唔舒服。 有時有啲人， 我叫佢翻屋企休息。 有啲人啊，逢系放假先病。 系啊，唔系有啲人 狂， 系为咗想病先放假，好复杂嘅呢个关系，因果关系。 咁我哋今日啲都讲放假喎。 系啊，嗱，因为咧，而家已经接近暑假啦。咁我想问一下咁多位，其实以前咧啲读书嗰啲书友咧，有冇暑假嘅？你 有。 你讲紧几耐之前？你讲紧清朝啊，定系讲紧古代啊？讲紧汉代啊？ 春秋战国唔 啊？冇， 我估有。 系你讲啊？ 因为天气热嘅时候咧，自己都会自己放暑假，都唔翻嘅，咁所以当放咗暑假。 你觉得咧？阿校长咧？ 咁当然一定要放假啦！一年咁多日啊，暑假最好嚟休息啊！ 系 系啊，咁长嗬？ 夏日炎炎正好眠啊嘛！ 系啊，系喎系喎，有嗰首诗喎，系啊，炎正好眠喎。 你觉得呢啲系正统嘢嚟嘅咩？ 我最中意唔正统嘅，所以好中意。 咁我不如先讲下先啦。其实咧，汉朝嘅时候咧，都有啲假期。是俾啲上班人士嘅，就一个叫沐浴假五日， 俾佢冲凉啊， 系啊， 哦， 哇，即系咁多老例， 系啊， 五日搞掂， 系啊，因为咧佢哋咧多数咧就响朝廷上班咧就住响嗰度嘅，就唔翻屋企噶啦， 系， 咁咧就五日就放一日假，咁啊俾佢做咩咧？翻屋企唔该冲凉，同埋最重要系洗头。 哇！真系咁耐先冲一次凉，好臭咯。五日先冲一次凉噶， 你都唔系。 如果个个都咁臭嘅话，就唔觉得臭。最惨嘅就系得你一个臭啊嘛。 呢个同学又啱。 系啊系啊，咁因为咧，佢哋咧个头发啦，你知几长噶啦，又扎住个髻。系啊，咁仲有咧，如果你嘅头发湿立立咧，就唔可以翻工嘅，即系唔可以上朝嘅。所以咧， 即系要吹干佢啊。 以前冇风筒噶，点吹啊？老师， 系啊，所以要放一日假俾佢，等佢头发干 系咪？好，系啦，五日放一日，等佢快啲整干个头壳，咁就可以翻工啦。咁然后咧，翻去读书仔啦。 嗯， 读书仔咧，其实咧农历五月都有假放噶，以前 系咪端午节啊？ 端午节啦， 系啊，农历五月仲要放好耐，放一个月。 嗰阵时有端午节啊？系咪？ 梗系有啦，喂，几时过身噶？ 唔记得。 唔知喎，好耐啊！你应该 系 屈神屈屈完屈， 屈咗好耐啦。 好嗱，放俾佢农历五月放一个月假，做咩咧？阿校长， 喂，爬龙舟都唔会咁长系嘛？ 系啊，所以唔系你估下点解嗰啲同学仔有一个月假放？ 系咪就系因为天气开始热啊？俾佢唞下。 唔系，冇得唞。 因为啲蛇虫鼠蚁走出嚟，惊佢哋有病。 我知要食咗食肿，有几整肿。 食个月咩？嗱，五月 而家知道五月会发生嘅嘢有冇关系噶？ 即系同五月发生嘅有冇关系？ 个社会变迁咗啦，而家系工业社会、商业社会、 农 业社会有关嘅， 因为要耕种， 冇错啦，要绑手落田， 咁同埋放假啦，即系转换工作岗位咁解啫。 咁佢唔使翻学啊嘛，就唔该去翻屋企帮下阿妈、阿爸爸手种田，然后咧。仲有，去到农历九月咧， 又 放假， 收 系啊， 收成 唔系唔使啦，唔使冇农啦。 嗯， 农历 系 又放假， 又有放假。 系啊，你会做 咩？登高啦，系嘛？ 你日日登咩？校长 咁去边度啊？唔读书啦，咁多月放假， 农历九月放一个月假， 又一个月。 诶，俾啲 tips 你啊，同天气有关嘅， 因为风鬼落雨， 因为要去旅行， 落雨啊， 要去旅行，因为开始秋天舒服啦，咁希望你就可以出去大开眼界，我成日屈住， 同天气有关嘅， 天气啊， 系啊，天气开始凉啦， 系咯， 九月啦， 咁咪咯，所以咪登高啊旅行咯， 中秋节。 八月十五捉炒啊！ 过咗，继续上月。 今日乱晒，我哋啲 calendar 乱晒， 系俾佢咧嗰个叫做寿衣架。 哎、 在手边一个接受嘅手，俾佢翻屋企咧，执下啲衫啊， 执成个月， 系啊， 咁你呢个原因都系好奇怪啦。 喂，唔系我定噶，系古人 执衫执一个月， 系啊，即系要换季啦，可能要 冬天， 系啦、啊，准备冬天， 真系考虑明 啦，唔、关事嘅。咁啊，老师， 你试下而家，老师啊，我想申请个假，翻去执衫咧，俾唔俾你？ 你试下问阿校长， 如果有个学生， 你 有个学生 问佢 请假系话，老师我要翻去执衫，我要放一个月。 而家现代又好啦，将你五月同埋九月咧就结合埋放暑假，个零两个月咪搞掂佢咯。 系啊， 系。 咁啊，以前咧其实真系冇得放暑假噶， 哦， 因为咧清朝咧嗰阵时咧，我记得我仲系清朝嘅人嗰阵时候咧、就规定做嘢嘅人唔可以唔翻工。读书的人都不可以不翻学。如果有这个事发生呢，家老屋企人呢就可以扣私塾的老师的钱，扣他人工。 即是说他没有做事。 是啊，即是如果老师比小张张 放 假呢， 即 是 你没有做事。 系啦，要被扣人工嘅。 关老师咩事、啊？ 但暑假咁热，冇冷气，咁点上堂啊？真系唔休息。 除晒啲衫。 系啊。 好热噶嘛，以前嗰啲衫， 着衫咯。 九月湿执衫系嘛？九月 嗱嗰阵时候应该系咩噶嘛？女仔系唔可以翻学噶嘛？咁你全部都系男仔，有乜所谓啫？ 但 系 嗰阵时冇。 嗰时候梁山伯要追英台啊嘛，佢要扮男仔先至可以翻 学噶 嘛。系嗰阵时冇体育堂，点解要除晒衫？ 因为好热啦嘛。 吓，老师你上体育堂除晒衫嘅咩？ 校长话 系啊， 系啊，又冇冷气。 嗱，虽然嗰阵时系冇 air condition 冷，咁但系咧。都是冇假放的。我又想问一下吴校长，以你所知呢，洋人呢有冇暑假放啊？或者如果佢哋暑假叫乜嘢？ 或者暑假由几时开始放噶？即系如果外国 summer vacation 呢个假期嘅问题咧，就先从 vacation 开始讲起啦。你头先讲个假咧，之所以叫假 期，你需要用个手督。 冇错啦 ，vacation 同 holiday 都两个字都系解假期， 咁系咪一样啊？ 英式同美式嘅英语 啊，都可以咁讲啦。vacation 咧就争同 vocation 一个英文字啫。 哦 ，vacation 咧就 系 放假 ，vacation， 但 系 vocation 咧就翻工啦，做嘢啦啊。vacation 咧 即系要 OT 啦，有个 vacation 啱啱相反，我咁讲啦，即系。騰出啲空缺嘅時間出嚟，啊 ，vacancy 啊嘛、 哦、 ，vacant 佢啊嘛，即係等啲空閒嘅時間攞嚟休息嘅、啊，即係西方人咧冇中國人咁勤力啊，利用呢個假期咧嚟去休息，啊，休息嘅狀態咧放空啊 ，vacuum 咁樣啊， 即係 vacant 就放空， 係啦，放空啊，咁、所以咧 vacation 咧啊。同騰啲時間嚟休息，放空自己，騰啲空間嚟去旅遊啦。不過講真，旅遊咧，以前就真係都幾困難嘅，因為翻山涉水嘛， 冇交通工具， 咁所以咧都係留喺屋企旅行好啦。我哋都領個嘢啦，最近呢三年啦，都想放假都唔去得啊，要留喺屋企。估下先，当其时我哋流行咗个英文字喎，记唔记得？啊，点解叫 vacation 啊？ 因为 stay 喺屋企放假， 冇错啦。呢个字咧都几流行下嘅，其实系美国，美国传过嚟嘅。咁啊，等你估下啦。由于 vacation 呢个咁流行嘅字咧，都创作咗好多类近咁样嘅合拼词嘅字。你哋试过啲咩？ 即系有个 stay 或者有个 cation 噶， 啊有 cation 啦，最主要就 cation 乜 cation 乜 cation， 有冇 eat cation 啊 ，sleep cation 啊， 系咪嗰啲啊 ？eat 咧差唔多啦，就 food cation 啦，多数 啊 食嘢啦，有啲就咧放羊啊，真系放羊，好似小羊羊放羊啊，就海洋啊 ，sea cation 啦 ，sea cation 啊 ，sea cation 啊 ，sea cation 啦 ，sea 啊 ，sea 啊，读低翻少少音啊 ，sleep cation 啊， 系咯，我头先问有冇 sleep cation 咯， 日日都 sleep 啦，唔使要特别嘅，咁所以咧。vacation 又好 ，vacation 都好咧，都系解放空咁嘅意思。呢个都系美国嘅英文字嚟。 咁啊，就 holiday 咧 ，holiday 点解又 啊？呢个好有趣啦吓！如果 holiday 咧都同 呢個聖誕啊，或者其他宗教節有關。 嚇、哦？點解嘅？ 因為咧 ，Holy 咧，其實係一種嘅啊。應該咁話 ，holiday 係由 holiday 邊嚟嘅、 嗯、 因為咧西方 holiday，、 嗯、因為咧逢係星期日啦，呢啲星期日啦，要休息日啦嘛，或者聖誕啊，或者其他復活等等，嗯、含有宗教意念嘅日子咧，都應該要休息嘅、嗯、啊，好等你慶祝啊，或者去反思啊，嗯、或者甚至去娛樂 啊， 去教堂等等啦、啊，咁、嗯嗯、所以。holiday 啦， 即係 holiday 有關嘅。 holiday 咁啊，不過而家香港人咧，或者好多而家人咧 ，holiday 咧 ，holiday 咧都走去 Hollywood 啦、嗯，因為 Hollywood 咧就係荷里活啊嘛，嗰度享受佢嘅電影啊。咁、 哦、 所以咧 ，holiday 同 Hollywood 好有時都有啲 有冇關係嘅咧？ 啊，有啲關係啊，因為點解荷里活叫荷里活？係 咯，點解荷里活叫荷里活咧 ？Hollywood 啊，原因咧有人話啦，美國呢一個影城啦。啊！1900年代嘅時候咧，荒野片片嘅，不過咧就種咗唔少嘅 holly 呢種嘅樹啊。holly 其實係一種樹嚟嘅，叫冬青樹啊。 係係 啊，冬天長青咁嘅意思。佢、嗯、咧就啲樹葉咧就好似鋸齒形，有啲紅色嘅圓碌碌嘅果實， 嗯、 掛喺聖誕樹度做裝飾都種咧。 睇下有冇 啊？冇錯啦，呢種嘅 holly 咧，有啲女仔仲攞嚟做名添，因為有玉潔冰清啊， 欸、我 有神 聖，嗯、 有神。聖呢個意念啊 ，Holly 啊，因為佢同聖誕節好有關係啊嘛，所以 Holly 都讀 Holly 嘅 嚇， 冇、 啊、你啊， 你有冇識到女仔 ？Holly 就有 啊 ，Dolly 都有 ，Dolly Polly 啊，呢啲啊走去印度啦 ，Holly 都有 啊，冇錯啦嚇，咁啊 Hollywood 咧都係同。 哦，就關你個冬青樹，所以就 Holly 嘅活，即係樹木咁解 啦。冇錯啦，冇錯啦，咁啊又頂我哋估下，香港都有好多地方用。Hollywood 呢個名嘅喎 ，Hollywood 道 啊，係咯，冇錯啦，兩個 你活道咯， 兩個地方有關係嘅啦，喂， 我唔知喎， 唔知啊，行下先啦 ，Hollywood 咧呢個 荷里活道 嘅你咧就用個桃李滿門嘅你嘅喎，啊，想當年咧喺香港第一條街道啊，啊，據聞咧就係港督第二任嘅港督咧就攞佢個家鄉。Hollywood 鎮啦，嚟去做命名嘅。但係同樣咧，由於可能佢中意 Holly 呢種樹啦，就喺多個地方就種咗好多 Holly 冬青樹啊。 嗯，就喺嗰條路啊。 又多條路啦，咁當然而家俾人鋸曬啦嚇。咁、嗯啊、所以 Hollywood 咧都係有啲咁樣嘅。 即係荷里活道啦。 荷里活道啦。 香港仲有冇 Holly 樹啊？ 有冇啊？我都唔知係咪天氣嘅原因啊，要有特別嘅氣温先能夠種到。嗯、即係其實係冬天嘅長青嘅樹。香港啲南、嗯即係叫做 太 熱嘅地方，都幾難種下嘅。 而家越嚟越熱啊！ 係啊，冇錯啦。咁啊，但係頭先啊，小強你話荷里活嗰度鑽石山有一座廣場都咁嘅名， 係啊， 知唔知點解佢就叫呢個咁名？ 唔知喎， 佢係咪攞影城嗰個感覺啊？即係好燦爛啊，好精彩 咁。都可以咁話啦，因為同美國嘅荷里活 影城啊嘛 拉上關係，咁因為。當年咧，大磡村啊，有個影城喺度度嘅，喬雲叔叔都喺度住添啦。咁、 哦、 所以咧，就同美國嘅影城 Hollywood 有關。咁但係荷里活道同美國影城無關喎、嗯，因為荷里活道咧，頭先講啊，1841年度已經通車啦嚇，但係美國影城要1900年代先、 啊。荷里活道咁耐， 係啊，所以講咧， 好短啫喎，荷里活道。 啊，短極都有個重要性啊嘛，因為將好多嘅，譬如一啲陸地啊、地面嘅馬路啦、啊、送上去大館個地方啊，咁、嗯啊、所以咧都係好重要嘅馬路嚟。 哇，好嘢好嘢，今日學到好多歷史啊、嗯、好多謝多謝，今日兩位老師。 欠得快乐，更乎生死之间拼搏。爱情不敢讲得太多，惊开口会醒觉。自磨力多，剧烈难多，困难都不等于会尽快过。无什么好心慌，一切未算好，当做娱乐还好。难及你的错，变成了我的喜好。任你的人多狠，我被吸引，没信心比你狠也该兴奋。 非真心的关心也得一吻，而骗的人发现信任亦有可能非缺陷，仍可称一种美德，是你表情逼真，缺乏残忍，冷笑话多敏感也需不分，非开心的开心也可相衬，留低你重复有余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深圳市口岸办公室通报，敏感度口岸入境通关现场出现地面沉降，存在安全风险，要暂停口岸入境客货车通关业务。原本经敏感度口岸入境的车辆可从深圳其他口岸入境，出入境旅客从其他口岸通行，当地部门已经启动应急处置预案抢修。港粤直通巴士协会秘书长张建平说，受口岸暂停影响，由上水广场至敏感度的直通巴士服务要改经莲塘香园围口岸过境，行车时间较平时多大约20分钟，班次就由平时的大约20至30分钟一班，改为大约45分钟一班。凤溪第一小学校长朱伟林说，由于今日是学校假期，暂时未受影响，校车明天起会改经香园围口岸接送学童。他又说，如果学生因为口岸问题迟到，学校会酌情处理。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地缘政治风险日新月异，环球经济现况阴晴不定，疫情肆虐全球，亦改变社会企业生态。香港作为外向型经济体，难免受波动影响。不过，凭住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建立了稳健金融体系，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始终屹立不倒。李家超在一间传媒举办的高峰论坛致辞时表示，本港在抢人才方面，各项抢人才计划反应踊跃，截至今年六月底，即是计划推出半年，申请已经突破10万宗，差不多是每年输入35000名人才目标的3倍，充分证明香港对世界人才的吸引力。他又说，香港要担当引导国际资金配对优质绿色项目的重要角色，为国家以至亚洲的绿色事业作出积极贡献。中联办主任郑雁雄在一个由传媒举办的高峰论坛致辞时表示，香港每次崛起都是在世界变局中实现。他形容，世界有变数，香港有着数，世界有变局，香港有新局。 而香港的發展史就是一部在適變、應變、求變中實現自我超越的歷史。鄭雁雄說，中央政府賦予香港比以往更為重要的角色和使命，香港的獨特地位和優勢將更突顯，未來會有更寬廣發展空間和發展機遇，更美好的發展可能。他又說，香港新聞媒體承擔記錄真相、傳播資訊、反映民情的專業職責，亦承擔溝通社會、凝聚共識、推動進步的社會責任。權威和責任始終是媒體人的本色擔當，他希望香港媒體人可以弘揚專業精神，強化社會責任。政府提出原本最快今年底推行的垃圾徵費，然後到明年4月1日實施。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環接受本台專訪時說，考慮到前線清潔工團體反映年底正值節日，加上人手不足，屬業界最困難時間，認為延後實施垃圾徵費合理。香港環境衛生業界大聯盟召集人殷瑞嫻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認同延後實施徵費，希望推行時能夠盡量減低混亂情況。他指出，業界人手差不多有兩成短缺，要長期請散工。他說，前線清潔工要適應新做法，業界亦要為工友提供訓練，包括如果市民未有使用指定垃圾袋，工友需要匯報和另行處理，因此如果在年底推行會較為困難。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酷热，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488点，升123点，成交金额42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02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54点，升6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86.9，升2.6；盈富基金18.98，升1.2。腾讯控股331.2，升4.6；恒生中国企业64.24，升4毫；美团系121.5，升2.4；比亚迪股份253.6，跌1蚊；建设银行4.38，升1仙；南方恒生科技3.87，升5仙；港交所280.8，跌4.4。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29，日元142.77，瑞士法郎0.891，加元1.33，人民幣7.235，英磅對美元1.281，歐元對美元1.095，澳元對美元0.667，新西蘭元對美元0.619。日經平均指數報32118點，跌270點。港金报17960元，升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2.79美元，卖出1923.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喺空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就喺卫理道。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车龙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就在空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在彩虹村。 封路情况，荃湾的美环街由于爆水管，来回方向的部分行车线以及是西流角路来回方向近住美环街的部分行车线都需要封闭。受影响的九巴路线42号 M 和243 M 需要改道行驶。另外在荃湾的大河道有渠务急修，大河道去回荃湾西港铁站方向近住沙咀道的部分行车线都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向九龙、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尖沙隧道出口向九龙、红磡绕道都会海日方向尖沙咀、大埔道尔登华庭沙田、屯门龙门路龙门居方向蝴蝶村、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还有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向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规则、交通灯号、交通标志和道路标记，咁先至是好心态出行。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G-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改革开放大潮中，在钢铁行业闯出一片天。国剧八三零，风吹半夏。 在钢铁业老大哥伍建设的带领之下，许半夏终于顺利进入这个由男性主导的行业。 咱们之间没有谁欠谁的，这就是一笔生意。 你跟我不熟，但我们跟钱都很熟。 国剧八三零，风吹半夏，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你上了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未啊？我就一早登记了。登记完记得要同屋企人讲你嘅意愿，因为医生要得到你家人嘅同意先可以做器官捐赠手术，仲要鼓励亲友去登记啊！香港每日都有好多病人急需器官移植，快啲去 www.codl.gov.hk 登记啦！器官捐赠我愿意，家人知道我意愿。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克勤。我认为一个人如果要过得快活呢，最重要是有工作、有得玩、有生活、有得食、有得瞓。不过如果又要风骚又要快活呢，那就要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晏昼一点，由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主持的《风骚快活人》啦。 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风 骚 快活人。 好啦，风骚快活人星期一睇下戏、睇下电影、睇下剧集啦。咁我自己咧就都有好长嘅一段时间，我谂两三个月咧，我冇开展一个韩剧啦。其实原因就系话，即系韩剧咧，通常十二至十六，即系起标都唔会少得去边嘅。所以你除非系愿意未来。每一集都个几钟头啦，十六集，即系你要愿意抌好多时间。 唔系你好睇就更愿意啦， 系， 唔好睇望都唔望。 系嘅，嗱咁样，我最近啊，其实唔系最近睇，啱啱呢个周末咧开始睇一套韩剧。 系， 其实咧嗱，我唔中意追剧啦，我更加 唔中意追剧， 我好辛苦噶追剧， 唔系好睇我追噶。 唔系你即眼都会攰咁啊，因为好衰啊，佢播到最尾 呢就系魔力咯。 佢最尾佢下一集咁自己跳出嚟噶嘛， 佢有计算噶嘛， 系啊， 系啊，你写剧都系要写到呢啲咁嘅位噶， 系 啊，哭住你 下 次你要再继续睇嘛。 咁第一，我唔系好中意咁样追。第二，我最唔中意系乜嘢咧？今次我中晒，因为我冇 study 过先睇，就系佢未播晒嘅，佢播到一半嘅啫，就要等一个礼拜先至有。 哦，呢一种系好痛苦噶。哇，礼拜日啦，九点啦，应该上架啦，快啲睇啊！ 其实我哋以前咪就 系 咁咯， 系啊， 我哋追狂潮同埋家变都系咁噶， 系啊，系啊， 仲要咧。三样嘢，第一要追啦，第二吓原来仲而家先播到第八集，佢仲成半未播十六集嘛，第八集 唔系好睇值得嘅。 仲要乜嘢咧？佢系十一点先更新，即系星期六星期日晚咧，你系等到十一点，噔咁佢先更新啦。好就叫做欢迎来到黄之国，因为嗰个戏咧系围绕住一个 enterprise， 一个好大嘅。 酒店集团啦，叫 King Hotel 韩国噶，其实都唔知道有冇呢间酒店，戏里边嘅啫吓。咁、 商业电影嚟噶， 爱情浪漫喜剧， 系 十六集嘅。咁、如果大家以前有睇过一套叫《射内相亲》啦，我记得我都介绍过，好好睇嘅一套浪漫剧。我个人觉得呢一个戏个戏轨咧，有八成咧。都是同一套好相似 嘅， 系啦，又系讲一个， 又系嗰条成功方程式啦。 大集团啦，有个富二代，一个好冷面嘅、即系唔系好睬啲职员嘅男仔啦吓，竟然同一个女职员，即系对低层嘅女职员咧，系互相喜欢咗。但系喜欢之前咧，佢哋有啲误会，令到佢哋大家都憎对方。 嗯， 社内相亲 exactly 一样。咁 anyway 呢一个戏咧系好。劇情你可以話寫得幾好嘅，同埋幾誇張得嚟咧。嗱，唔好首先唔好話佢誇唔誇張先，係幾哭到你嘅。 嗯， 好啦，第一幕係講乜嘢咧？首先咧有個直升機咧，伏咁樣著住西裝嘅男仔咧，就跳咗落嚟啦，即係孭咗降落傘。佢建功，因为咧佢阿爸话：，诶、阿仔，你唔好咁废啦。 扮佢唔系咁有钱啊啲啊！ 你去我酒店建功，咁于是咧， 但佢坐直升机去建功， 坐直升机 好高调咁样去低调， 系啦。咁但系入到去咧，人哋都唔知噶，暂时都唔知。佢只系话：，我头先降落咗另一层，人哋以为佢黐线，咩降落另一层啊？你迟到就 系 迟到。 即系个大厦顶嗰度。 系啊系啊，但系佢去咗另外一层，所以佢迟到咗嘅。咁头嗰段时间就系讲佢点样俾啲老细闹啊。话佢咩呀，但佢句句都驳嘴啦，咁话哦，点解呢个暑期工呢个嚟实习嘅咁嚣张嘅，炒咗佢啦咁样。 喂，等阵，我觉得有破绽，即係如果呢个係大老板嘅仔呢，嗰啲高级职员冇，你又唔识佢喎。 真係唔知喎、 即係如果你即係中国人。 咁做唔好驳。 係呀，冇得驳。 因为佢要睇嘅唔係睇呢啲嘢，一定係睇嗰啲即係靓仔呀、靓 女 呀、 知道 呀、我鍾意你、我唔鍾意你呀、到最后尾佢就发觉啊，原来你真係咁好人咁嗰啲啫。 係啦、 okay, 明白。 冇错啦，咁到后来佢终于揭穿咗，原来佢係老细仔，咁都系大家唔识到变，即係完全唔同咗嗰态度啦。咁唔再详细交代啦。如果大家愿意每个礼拜去追一次，我觉得佢嘅剧情系几浪漫，同埋某啲位系几好睇嘅，同埋好多笑位咯。咁啊，轻松嘅爱情短剧叫做《欢迎来到黄之国》 啊。佢好中意睇啲爱情轻喜剧嘅，系咪即系你 滋润下心灵啊嘛？ 哦，即系，但我唔系我讲真，我中意睇啲商业片啊、间谍啊或者历史， 唔使谂咁多嘢啊嘛，即系睇呢啲笑一下、轻松下。 大家对于电影个要求唔同。我唔会咯， 我 唔会拣呢 啲 嘅，系 啊 ，OK， 好， 好，到你， 好啦，到我咧要介绍嘅呢一套咧就系西班牙嘅电影，咁啊咁啱，琴日咧就揿咗出嚟嘅，咁啊究竟呢一个西班牙嘅电影，我本来谂住今日小杨会喺度嘅话，就叫佢帮佢读一读嘅，咁究竟个电影嘅电影名叫做乜？点解我一定要讲埋佢自己西班牙嘅嗰个名咧？系因为我见到佢好少有关于中文嘅翻译，有关于嘅就系呢一个嘅电影。所以佢嘅译名嘅就系、 Historias para no contar。我要大声啲啊！系啦，呢一个就系西班牙嘅电影嘅名字，就系、 Historias para no contar。 你讲多次。 Historia para no contar， 咁叫做不可说的故事。英文嘅翻译就系 Stories Not to Be Told。咁就系2022年嘅一套西班牙嘅电影。咁我点解会俾佢吸引咗咧？就系话成套嘅poster 里面嘅话，你见到嘅全部都系我睇开嘅西班牙电影里面熟口熟面嘅靓仔靓女。 见唔见到我啊？ 见唔到你，因为你唔系西班牙嘅，咁所以。我见唔到你，系啦，我见到你嘅话我就唔睇，咁我见唔到你嘅话我就即刻揿落去啦。咁所以咧就仲要系，就算系嗰啲中老啊，上咗年纪啊，嗰啲都 系 有型嘅。但系点解我亦都唔可以同大家要介绍到嘅就佢啲名系因为西班牙嘅名，咁所以我亦都唔知道究竟佢哋系边个。总之因为睇得多，你就会发觉哦，呢一个唔知喺边一套嗰度出现过，呢一个就我又见过佢嘅熟口熟面嘅，可以讲得嘅就系话喺呢一套电影里面嘅话咧。就是将西班牙电影里面的靓仔靓女的话大晒啦，梗系入去睇下先啦。仲有一样嘢好嘅就系，我谂相信你需要投资嘅时间唔需要多，因为佢里面嘅就将佢斩开就有五个故事，系咪好 好 啊？就好似啲我爱巴黎啊嗰啲系最容易睇嘅。咁我即刻会落去望下啦。咁究竟佢个主旨系讲啲乜嘢咧？讲紧嘅就系话，其实。 仲有就係一句説話，佢一定會有個 trailer， 跟住話俾你聽嘅嗰句説話嘅就係嗰個電影嘅主旨。佢就話有時有好多嘅 situation， 有啲嘅處境，你係必定會經歷嘅。甚至乎嘅就有啲嘅说话，好可能嘅就系你自己都有讲咗，但系你希望你自己冇讲 过，甚至系想忘记嘅 ，delete 咗佢， 一定有啦，有啊，系嘛？咁譬如可能有讲得嘅就系话，譬如可能一啲嘅就系你自己做过一啲好蠢嘅决定啦。其实呢啲好人性嘅喎，甚至乎有时有啲嘅处境里面嘅就系话，你明知嗰样嘢你唔应该做，但系唔知点解你控制唔到自己，你讲咗或者你你做咗， 后悔到不堪啊！ 呢啲咁样嘅。你一定有试过，系咪？好啦，咁啊，卡斯头先我哋有讲到啦。至于喺呢个导演方面嘅话，我睇咗有一啲嘅英文方面嘅介绍，佢就话佢堪称为西班牙嘅活地亚伦。 喂，正喎！ 咁你话，你做咩打喊佬啊？我喺度介绍紧电影，竟然打喊佬？ 佢唔中意 Woody Allen 可能 系啦，嗱 Woody Allen 佢有一套即系佢个电影嘅话有一啲个好处，又或者有啲个坏处，就系佢好多嘢嘅话就讲 talk 佢好多对白嘅， 佢啲对白好精劲嘅。 一时时啦，我又觉得有时略嫌佢真系讲得太多， 要抡下啲剧本。 系啦，嗱咁所以咧，其实当然如果你喜欢 Woody Allen 式嘅呢啲咁嘅电影嘅话咧，咁呢一套你不容错过。好啦，咁其实又讲下佢里面有啲咩古仔咧，譬如第一个古仔已经好吸引啦，讲一对。嘅住喺楼上楼下嘅邻居，咁有一日咧喺公园度撞到女人咧就结咗婚噶啦噃，男人嘅话咧就未婚嘅，但系两个人成日都 flirt 嚟 flirt 去噶啦。咁因为咧个女仔咧就话只狗嘅只脚有事，就邀请咗咧个男仔就上去佢屋企嗰度咧帮佢睇下只狗，系啦，咁啊真系佢话哦，可能只狗夹下夹下嘅话系因为咧佢去公园度玩，所以咧啲嘢铲咗落只脚度，跟住我帮佢掹咗佢啦。咁啊本来冇嘅呢件事完噶啦， 最多洗手啦。 个女主角就话：，不如饮下咖啡啊！我今日整咗啲蛋糕，你不如留低喺度食啊！咁你已经知道啦，其实佢根本就系中意佢嘅。咁个男仔嘅话，对于佢嘅话都有啲意思嘅，但系无奈佢已经结咗婚啦嘛。好啦，咁就两个乜嘢事都冇发生过。咁但系就大家暗互相即一啲情愫，咁当然心里面有啲屎啊，有啲嘢啦好啦，突然之间个女主角个老公翻到嚟， 哇系！ 咁你点做咧？系嘛？其实你乜嘢事都冇发生过，你咪同佢解释。就系冇佢上嚟就睇下只狗，咁啊而家走得啦。但系就唔知点解喺嗰个千钧一发嘅情况之下嘅话咧，个女主角就将个男仔拱咗入去个浴室嗰度， 即系 做 咗呢个决定，做 咗呢个咁样嘅决定，跟住就惹嚟有好多其他嘅一啲，即系唔知讲好唔讲好，坦白好唔坦白好。咁嘅一啲咁样嘅情况，一啲咁样嘅即係嘢，有啲嘅误会吓，就呢个咁样会发生啦。咁到最终嘅时候究竟会发展成点样嘅咧？咁就你自己可以睇啊。咁佢里面我得意嘅在于嘅地方嘅就係在于嘅就係有时有啲人嘅就係心里面有一啲嘢，你自己会将呢啲咁样嘅睇法咧就会放大。你自己会心虚，其实你根本同佢冇发生过任何嘅嘢。 其 实 可能你 丈夫 你介绍个老公可能都冇嘢噶。 系啊， 系咩？好啊， 冇错啦。饮 一杯咖啡啊！ 嗱，所有嘅嘢都系你自己嘅心里面度谂嘅啫。 心里边系想有啲嘢。 系啦，所以你就惊啦，你就怯，你怯就做出一个咁样嘅好傻嘅决定，好傻嘅决定到最尾导致啲咩嘢咧？你自己睇啦。 因为嗰刻老公一开一极辣一下咧，其实系得两秒决定嘅啫。可能佢已经唔谂啦，就拱咗佢入厕所。 可能个男人想走。啊！你做乜我入厕所啊？即系可能个男人都冇乜嘢啊，冇错嚟呢度帮 佢哋自己都系咁谂噶。佢哋我哋都冇做错啲咩，点解我唔走得啊？咁佢就话总之唔好啦，总之唔好你留低啦。咁样即系呢啲咁样嘅嘢，其实我觉得你有时点样都好深刻，你自己都会有啲咁样嘅情况会出现咯。 我想问你啦，如果真系有一日你嘅处境，你系女士，你会点做啊？ 我咪就系同佢介绍 你男朋友翻嚟啦， 吓咪介绍俾佢识，咪就系知道呢一个人系，就算我真系中意呢一个邻居，我都唔会喺佢面前嗰度表现我自己。咁膽怯咯， 系 啊， 因为你越系咁样，越觉得有嘢。 嗱，如果我系掹九次嗰个人咧，即系我系个男咧，你叫我入厕所咧，我可能未必。 系啊，我都唔会。 因 为 我觉得，哇，你越入厕所，你越 无私， 系啊，冇错，冇错。你以后仲点见佢啊？但系住楼上楼下噶喎，系咪？就有好多呢啲咁嘅嘢。 如果你系个先生咧？ 如果我系个先生，嗱，第一睇下嗰个 掹九次人， 其实要睇个先生本来同呢一个太太个感情啦。系，如果系好好嘅，冇理由会唔信啦，系咪？除非佢嘅先生一向都已经觉得有啲警棍嘅，即系咁，佢会就对号入座啦。 我反而会觉得嗰个位置系在于嘅就系，其实个女仔佢想佢知定系唔想佢知。 但 有 时 你 会 咁，你会想对方知少少。 你拱佢入厕所咧，我觉得即系已经系暗示紧，即系。 可能 厕所男咧，嗱，其实系真系可能有少 少 嘢， 系啊，你明唔明啊？你有时你都会咁噶嘛，系咪啊？你 未试过啊？呢啲 唔系嘅，有时我觉得呢啲喺呢啲咁样嘅位置咧，就系你又想佢知，又唔想佢知， 冇错， 中间 系 好暧昧嗰种感觉， 即系要好隐蔽咁样让佢知， 到对方好似知嘅时候又话冇冇，我哋冇嘢，我哋冇嘢咁嗰啲 咧。其实呢个咧就系一个好处嚟嘅，如果隐隐约约让佢知咧，如果佢唔系咁算咯， 系咁就 OK 啦，佢仲 系又或者就等佢对方嘅就感觉上嘅就 系 有啲嘢系啦，咁跟住佢就系等佢又会唔会紧张我啲咧？即系呢啲咁样嘅就系男女之间嗰啲好轻松，但系其实你又会真系发生喺你自己身边嘅一啲咁嘅小嘅故事。 我净系谂到啊，我改写个剧情啊，如果我系女仔咧，自己刮自己一巴，哎呀！睇下厕所男会唔会出嚟？老公你做咩打我？ 嗯、 好啦，到你推介啦。 喂，我推介呢套戏咧，就系讲紧2011年一套嘅，讲紧一个肤色同埋种族歧视嘅电影，叫做《The Help》。叫做写出有共鸣。 嗯、 其实系讲60年代咧，响美国密西西比州咧，嗰阵时个种族歧视系非常严重嘅。咁就有啲黑人嘅女佣。專門幫啲白人家庭去 打工， 打工 係照顧佢哋， 照顧屋企啊，湊仔啊，其實有啲嘢都幾悲哀嘅，我覺得係即係笑中有淚。例如嗰有個黑人同嗰個一個響外國讀完大學翻嚟嘅女仔講，其實咧我係湊大你白人嘅 B B。而我的 BB 咧，我從來好少湊佢哋，即係可以好多呢啲咁嘅反思。 其實有啲似我哋香港啲外佣姐姐，可能佢幫你湊緊仔嘅時候，佢仔喺菲律賓啊、泰國冇人。 嗱嗰陣時黑人同白人之間咧，嗰、那個歧視都幾嚴重下嘅。例如黑人女佣唔可以用白人主人嘅廁所，因為其中有一幕咧，佢即係去咗廁所咧，那個女人嬲到咧發咗癲一樣。另外第二咧，坐巴士佢哋前面後面咧都唔係立亂坐嘅，好多呢啲咁嘅規矩嘅。於是咧，其實黑人都幾被歧視嘅。曾經咧有一個黑人嘅 B B 仔咧，佢俾白人撞死咗。於是咧，個白人求其將佢劈去黑人嘅醫院，專醫黑人嘅醫院，你唔可以其他醫院，劈低咗就走啦，最後死咗。其實好多好多呢啲故事。於是咧，其中一個女主角咧就係話佢啱啱讀完大學翻嚟，佢覺得呢個現象唔係幾妥，佢想去寫多啲黑人女佣嘅。 佢本嚟係一個白人嚟嘅， 係佢已經係一個白人嚟，佢想即係反映社會好多不公平嘅。故事系啊，於是咧有啲女佣係真係唔夠膽講俾佢聽，因為佢哋覺得佢哋會打死佢啊！因為嗰陣時咧，美國三 K 黨幾嚴重下嘅，就開槍砰咁樣樣，所以佢哋好驚、好驚、好驚。咁然後咧，個女主角咧，白人女主角咧，佢想將呢啲故事寫出嚟，咁但係咧好多壓力，受到好多壓力。包括佢媽媽啦，佢啲阿姨啦，咁 叫佢唔好做呢咁嘅嘢。 係啊，唔好啊！佢話你如果寫啲揭露呢啲咁嘅嘢咧，你真係有機會俾白人嘅社會咧都排擠你啊，或者即係對你一啲不利嘅等等。咁但係咧呢啲咧，其中係呢套戲係一個群戲嚟嘅，即係好多人喺度嘅，好多黑人啊，好多白人咁樣樣。我覺得咧，大家真係要可以去用心去睇下呢個命題，我覺得係即係值得去大家去諗下。同埋個黑人曾經話啊，個白人 B B 咧，因為佢同個 girl 咧係好 close 嘅關係，基本上咧、那個 B B 咧曾經同個黑人。讲姐姐讲，我觉得你仲似我妈妈多啲啊！佢妈妈系从来唔好理佢啊，因为指住晒个黑人姐姐啊嘛。黑人姐姐有一日第二朝，帮个 B B 女两三岁换片，佢发觉吓、原来呢条片系寻晚到而家10个钟，佢妈妈都唔会做，唔会理，咁佢又觉得吓、都几难受，几悲哀。咁最后嗰、那个女仔。將所有黑人的不公平的故事寫出來，但結局點呢？大家可以真的不妨看看 The Help。 這朵百合插多久，無望无爱无奈，最后布满青苔。花瓣散落了，感 快，怎会留到现在？你别来好吗？我近来好吗？蔓延消化，然而我未化，流言回头面对他也害怕。Goodbye, I'll be always loving you. Goodbye, I'll be always missing you. 半颗心消失 呢就 miss you goodbye， 翻到中午十二点钟，三十二度气温，相对湿度71%。 梳化告别你身体，仍坐到躯壳硬化，其实要送走吧，只怕给你知道，仍会被骂。 十点新闻报告，财经消息、交通消息翻嚟，风骚发言咧，仲有呢一个淑女关注组同埋片段人间嘅欣见。 Hello， 我系蔡一杰啊。点样先至一个快活嘅人生呢？其实我觉得咧，煮下嘢食啊，做下运动啊，行下山啊，游下水啊，这个咪就系好快活嘅人生啦。不过要真系懂得真正嘅快乐咧，就一定要听。风骚快活人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至一点，梁继章、李丽瑞、 阿马咩啊？ 马咩？ 风骚快活人。 淑女关注组，莎拉姐、马家姐、紫罗兰主理。 好啦，喺呢度嘅话，我哋好开心啊！今日咧，我哋要欢迎嘅就系阿兰。仲有就系马家姐，啲人会今日缺席， 系啊， 你做乜今日扮到成条西芹咁样上嚟啊？ 系啦， 比较即系望起上嚟正对只眼好，对你哋正眼好。 哦，又系，系啊，望多啲绿色嘅嘢。 系啊，咁莎拉姐同马家姐件衫又真系衬色嘅。 系啊， 你觉得我望你会舒服咩？ 舒啊，我觉得好舒啊。我同佢讲，佢今日咁样着嘅话咧，我瘦咗成磅， 就你个肚舒服咩？ 咪就系嗱，今日咧我哋特别发现到咧。就是我哋嘅社交平台咧，有好多好多嘅听众们咧，系非常之关注嘅，就系马家姐喺今个礼拜已经经过咗咧，差唔多两年啦，同佢嘅就系呢个减重嘅计划。嗱，我哋成日都喺度讲紧嘅，就系话希望喺一个体重嘅管理，并非话净系纯粹系减肥啊吓。因为好多时候咧，有啲朋友嘅话咧都系健康嘅，咁可能望上去嘅话，可能会系肥嘟嘟啊嘛，但系其实佢都系健康嘅。咁呢个并非系我哋想同大家喺个节目里面嗰度咧得到嘅一个呢方面嘅。资讯最紧要嘅就系减重同埋令到佢身体健康呢、 啊、 个位置大前提 啊， 系啦嗱，有好多嘅朋友咧，好多谢你哋嘅关注，因为咧特别系今个礼拜嘅话系多咗有好多嘅朋友，佢哋都会估究竟马家姐今个礼拜达唔达标咧，甚至乎有啲人都会睇衰佢嘅，就系、是、觉得佢应该都系唔得噶啦， 反而反弹。 我估下好唔好？我觉得嘅就系上个礼拜系37。 佢應該係避咗嘅。 我都報告一下先。係。咁我星期日上啊，星期六上 就去飲啦。星期六 去飲。咁然後星期六夜晚就上咗國內啦。係 啊。 咁就 開心啦， 少不免有啲飲宴啦。 明白嘅， 成日都係飲啦，我知啊。你有報告。 係咯，全日都飲啊。係。全日都飲啊。 第二朝，第二朝食早餐啦。嚇！係啦。 我就咁樣嘅，我目測啦，我都覺得嘅就係佢冇瘦到嘅，因為其實曾經係試過嘅就係去到36.几嘅時候嘅話， 36.5， 佢個肚係好明顯咧係凹咗嘅，係啦，咁所以咧就今日嚟講，我覺得就係一般啦，一般咁樣嘅，即係個波波都應該差唔多咁大啦。 嗯， 好， 嗯， 正確嘅答案係 37，維持不變嘅， 都好喎， 都係一個波。 但我會繼續努力，係 啦，努力還努力，你找咗條數先，7月10日嘛， 非常好，係 啊， 係 啊， 係啊， 你都。几 系咯，你听翻 replay 你许下嘅承诺，7月10日前， 你要咁样，你先至俾我哋觉得嘅就系帮紧你嘅人咧，先知道就系你系好认真地去对待呢一件事。 我知道， 如果唔系嘅话，你根本嘅就系我肥又系咁，我瘦又系咁，系咩？你冇好似我咁样衰咁，但系个问题系你嘅态度一样啊嘛。 你咧 唔系啊？ 头先 系啊，将我说话讲出嚟。 头先莎拉姐三个表情。莎拉姐三个表情，佢闹我嗰次咧，我觉得有啲泪水嘅，跟住就好衰嘅。 系啊， 然后佢最后嗰段咧， 好温柔， 系啊， 用心良苦， 我知啊， 我 啲莎拉姐系好嘅，仲有懒都系对我， 梗系啊。其实所有嘅听众 都 系对你好关心嘅， 知道啦，知道啦， 唔好令人失望， 一定会。 咁几时找数啊？ 俾多少时间我？ 几多？ 好， 你自己 讲啊。8月10日啊， 8月10日， 8月10日，成个。 6月10日 到 咗7月10日，7月10日， 我觉得唔可以。 O K， 系啊，唔可以任得你自己。 七月内啊，7月31日啊，最迟 on or before。 O K， 如果唔系点样先？ 系啊， 因为上次冇讲。 你自己讲。 系啊，吓 你自己讲。如果你找唔到数， 我真系唔知。任你哋宰割。 任我哋宰割。 我哋今日已经可以宰割嘅， 其实都已经唔系好想宰割你噶啦，系。就系一。唉，冇啦，唔想讲。OK， 咁系咯，我哋喂听众们啦， 系 好嘛， 可以话俾我哋知嘅就系话，即系究竟如果系佢又唔再找数嘅话，我哋应该要点样一齐 交俾听众快乐？ 好啊， 好啊， 系啊， 交俾听众快乐， 冇 错 啊，我都觉得系 啊， 因为尤其是你报告嗰个即系饮咗两餐嗰个咧。同一時間嗰一日咧，就即係乳豬兩件啦，鮑魚一片啦，幾隻蝦啦，有魚有菜有飯咁樣嘅，跟住夜晚就有湯啊、菜啊、豬手啦、手撕雞， 夠啦， 人哋攤喺度咁，我唔食冇禮貌。 咁你可以食一件噶嘛，乳豬冇人叫你食兩件。 人哋想。碟噶嘛， 系咁有冇点嗰个酱？ 咁你都可以食一嚿噶嘛， 唔 系人哋摆上嚟，你就要食埋，唔食埋个碟啦。如果你咁讲可以，系咪咁讲啊？ 两个原因 咁噶嘛。 第一，俾咗人情， 系俾咗人情要即系够咁。 第二， 嗱呢啲咪就系藉口咯，系咪？ 你问佢攞个盒，跟住拎走咪得咯， 系啊，我都觉得 系 啊。 但我嗰个上国内啊嘛， 哦 ，OK， 好， 你或者俾人拎走都得啊。 俾人拎走， 一块 啊嘛， 有块有块乳猪， 你俾人哋帮你食得唔得 啊？ 即系譬如可能系两块里面， 呢啲环境咧，全部我坐隔篱嗰啲咧都系， 你中间嗰阵 皮就冇啦， 入边冇肥肉咩？ 没有啊，佢酒店逐个 serve 咧。 算啦，我唔想再听你呢一啲咧，即系其实我咁，我又咁，因为我咁啊嘛，所以我咪要咁咯。因为佢平啊嘛，所以我咪要嗌多杯嘢饮咯。又或者就系人哋俾你两件嘅话，所以咪要食晒咯。又或者我要带我阿妈去饮茶嘅话，咁所以我冇办法咯。即系咪太多？你谂下，我已经好似咧肚饿咁啊，一次过晒出嚟，佢嘅藉口就系咁样啦。 系啊， 咁所以唔得嘅。 系啊，同埋猪手都系咯，你明。 呢啲都 唔 應該食， 犀利啊嘛！你食咗幾多嚿先？ 唔記得。 嗱又咁講，因為我聽人哋講過嘅，就話豬手嗰種嘅又唔係脂肪，話嗰啲係叫骨膠原，關唔關事咧？懶， 佢係有骨膠原嘅，但係佢相對嗰個飽和脂肪個比例都係高啊。係啊，咁你即係骨膠原，你可以喺一啲瘦啲，譬如牛筋啊、豬筋啊嗰啲個脂肪係瘦啲，可以攝取個骨膠原咯。係即係你雞腳嗰啲有骨膠原，豬手有骨膠原，但係個飽和脂肪好高， 亦都好高。 係啊，係啊，仲要唔記得食幾多嚿咧？ 食几唔记得食几多嚿嗰啲就应该好多咯， 起码三嚿， 因为佢已经唔记得咗多到系啊咁样咯， 系啊系 啦，咁所以 不过佢星期二同埋星期四嗰啲饮食都 OK 嘅，即系做翻一个正常人嘅。我谂佢都即系知道礼拜六日咧，即系要食得比较多嘢食嘅。 我真系咁预嘅，我有咁预嘅， 即系都有做得好嘅地方，我哋都要即系夸奖翻佢嘅，系啦。 咁啊，其实就咁讲，由最初嘅时候。佢系 四十二 哦，去到而家 三十七 咯， 都几得人惊。 系啊，你而家先至惊啊？ 系啊， 我哋就系担心你，所以就觉得你应 该 系啊， 所以 其实你可以再好啲噶。 唔系佢自己个目标咪达咗咯，38啊嘛。 系， 但我个要求佢未达啊嘛。 都唔系好难啫， 争一寸啫嘛。 系啊，点解你嗰寸嘅就系永远都系？唔系死你都唔肯落去嘅，系啊，嗬，即系一寸啫嘛，几多啫，唔 系 好多嘅啫。 你同你个肚倾下偈得唔得啫？叫佢生性啲啦。 系 ，OK， 好冇？ 好， 咁我哋希望可以尽快可以达标。 冇错， 系啦， 系啊。 好啦，嗱，咁啊达标之外嘅话咧，当然我哋亦都希望咧，就不如咁样啦，我哋唔好俾佢太大嘅压力。由今个礼拜开始嘅话咧，我哋就俾佢可以宽松少少。 系， 咁啊就可能系 两个礼拜 度 一 次， 好唔好啊？ 好唔好？ 收到，知道。 系啊，但系都。 但我会自己每个礼拜都度嘅， 系 我自己做功课。 因为与之同时，我哋亦都发觉嘅就喺我哋嘅熟女关注组里面咧，有其中有一位姐妹咧就系小杨妹，佢都有一种嘅问题嘅话咧，我唔讲都唔知。咁啊，后屘就即系话我哋大家倾偈嘅时候，我先知道咧。而家有好多朋友都有呢个情况，呢个情况就系 肠易激综合症。 哎呀， 系啊，所以我哋可以讲下呢方面嘅。 冇 错， 我哋就隔住 咁样。 系啊，肠易激综合症其实会带嚟有啲乜嘢健康嘅问题啊？ 其实是一个我们很难控制的症状，可能有些人是会肚屙，有些人是会便秘，有些是两个沟埋， 哇，咪好辛苦咯， 系啊，还有会有气啦，个肚胀啦，有时即系可能食完嘢之后个肚系会胀咗好多啦， 系啊， 好惨嘅，系 成日要排解一啲氣，係肚嘅氣啦，同埋嘅就係食嘢唔吸收， 冇錯， 係咪啊？ 冇錯， 其實呢樣嘢係好大件事，好瘦成個都 係啦， 係啊。如果有呢個咁嘅情況， 因為有啲係好誇張，即係譬如可能出街食都唔敢，因為咧佢知道可能個廁所唔係太乾淨嘅，所以一食就要去揾廁所就好慘啊！即係見過好多即係啲客係咁咯，咁即係通過飲食係可以有幫助嘅，咁所以係啊都。 咁我哋就決定係啦，咁我哋就從我哋嘅身边嘅人开始着手啦，咁你嘅减重计划仍然会继 续 嘅，希望你健健康康。另外仲有会加入嘅咧，就系有小杨妹嘅肠易激综合症呢一个，我哋需要同大家了解多啲嘅一个问题。下个礼拜就会正式开始啦， 好 嘛？好啦，咁当然我哋亦都会关心嘅，就系话最近嚟讲嘅话咧，哇！我觉得去买嘢食系好开心，特别系生果档， 哇！五颜六色啊，系啊，水蜜桃又出动啦， 系啊， 当做嘅嘢真系。 好多啊！ 譬如可能讲紧龙眼啦、 荔 枝 啦、 榴莲啦、 西瓜、蜜瓜都咩品种都有， 不能尽录 嘅 生果。系啊，咁但系今日我哋特别要针对嘅呢一个咧，就系大家要好小心、好小心嘅，就系 荔枝。 点解要揾佢讲一集啊？ 因为咧，其实咧，有好同唔好咯。其实咧，荔枝啦，嗱，我哋之前阿马家姐有分享过佢食嗰粒咩黄金荔枝球啦。食咗唔知幾多粒，所以我先諗到你係寫幾 多。咁多個生果裡面嘅話，荔枝係更加需要大家要注意嘅，係 啊， 係 點解嘅？ 係啦，咁可以分享一下先嘅。 好， 咁其實荔枝啦，佢當然我哋生果係有果糖啦，咁荔枝嘅果糖都係非常豐富，因為之前我都有講過話佢嘅升糖指數係好高噶嘛， 咁甜，諗都諗到啦。 即係食完荔枝嘅話，個血糖咧有機會係升得快啲咁樣嘅，即係升糖指數高啦。咁當然佢有其他嘅礦物質啦，有鈉啊、鎂啊、銅質等等嘅。咁其實荔枝個維他命 C 都好高嘅喎， 嚇我唔知喎。 係啦，咁我俾你哋考下你哋先，即係今次就唔係選擇題啦，費事又話太簡單咁樣啦，係咪先？唔係，即係知道你哋升咗咧，咁我啲題目又可以升下咧。 講得好好， 係啦，咁咧 舒服聽得。嚟 排列咧，以下生果嘅維他命 C 由高至低去排列嘅，第一。荔枝，第二橙， 第三行。你三個你哋 係 啊， 係係咪？行 係啦，高中低你可以排列係啦，荔枝橙杏係啦， 荔枝 我估橙荔枝杏啊， 係嗯誒錯曬兩個都 嚇 係啊，再俾多次機會你哋最高 杏橙荔枝啦， 好荔枝杏橙啊 都唔啱。 荔枝 系 荔枝维他命 C 系最高， 系啊，喺头先 从来冇听， 系咪冇 听 过咧？ 真冇听过， 系啊， 有几高啊？ 嗱，每100克嚟计算嘅时候咧，其实佢有高达71.5毫克嘅维他命 C， 系啦， 好劲， 系啊，相比起 橙咧， 橙咧得53.2毫克，咁其实橙都高嘅，唔系话佢唔高， 系 啦。咁去到杏咧，其實得4毫克嘅啫。 哇，咁少！ 係啊，所以咧就係咪係咪啊？係啦，所以點解要講下荔枝？ 喂，咁杏真係麻麻地啊！ 係啦， 我哋要講維他命 C 啫。 維他命 C 嚟計，係啊。咁維他命 C 大家都知有咩好處啦？ 抗氧化 啱啦，係啦，同埋幫助即係骨膠原嘅形成啦。你塊面點解咁滑啊？咁有彈性啊？就因為食生果食得夠。 而家仲好興嘅就係搽維他命 C 嘅護膚品 啊， 係啊， 啲精華都會有維他命 C 喺入邊。 冇錯， 你咁粒荔枝碌下塊面得唔得？ 咁嗰啲你點解你唔食落去咧？你又要搽落去咧？又要等佢慢慢吸收？點解你要咁咧？ 佢唔係淨係得維他命 C， 佢有糖噶嘛？ 係啊，有其他嘢噶嘛？係 啊，雖然係高， 話人嘅， 我講個事實啫，係咪？係啦，咁維他命 C 係高嘅， 係。 咁嗱，我哋當荔枝係當維他命 C 高嘅時候，但我哋都要留意喎。頭先就講咗咧，即係因為個升糖高所以糖尿人士都要注意嘅， 係小心啊，小心啊。 我哋計一份生果嚟計咧，其實一個蘋果就等於一份生果啦，六粒荔枝就已經係一份生果啦。咁如果我哋 少啫， 好少啊，係啊。如果我哋話 體積計， 一日要食两份生果嘅时候咧，你一日 十二粒荔枝 多， 系啊系啊，咁所以都要留意翻呢样嘢嘅。 十二粒一定 over， 有时你攞出嚟嗬， 系啊，所以就要小心咯。即系食嗰啲黄金荔枝球咧，一嘢都食咗5-6粒啦，你知。 系啊，不过你讲紧嘅就系如果你有咁嘅病啫，系嘛？即系其实你有糖尿病又或者有其他嘅病嘅话，升糖指数唔可以太高嘅嘢，你就要留意。 系啦，咁当然佢嘅糖分都高啦。咁如果我哋斋睇佢嘅糖分嚟计，每100克咧，其实有16.5克嘅糖分啦， 好严重， 其实都高 糖 嘅， 超高 啊，系啊，咁所以即系都要留意咯，即系就算冇糖尿病都唔可以一次过食30粒，即系食饭之前咧又食好多粒啊，咁呢样系要留意嘅。 点解你讲食饭之前啊？ 因为咧，我就听即系有人话俾我听啦。咁有一次食饭咧，咁马家姐咧就食咗荔枝先，跟住咧就再食正餐嘅。系啦，点解要攞出嚟讲咧？就系话咧，如果有时空肚食荔枝咧，系唔系咁好嘅？其实会有呢个我哋叫做荔枝病，会令到咧个血糖咧可能会急跌啊。咁其实就系啦，系啦。咁点解咧？嗱，尤其是系生啲嘅荔枝嚟计啦，其实佢有呢即系呢两样嘅化合。物即系你当系一种物质啦，化学物质。一个咧系叫次金酸胺 A，一个咧系叫做亚甲基环丙基金胺酸。呢两 英文系乜嘢啊？ 唔识，唔好问我。系， 总之呢两样嘅化合物。 Two chemicals 系啦。 讲出嚟你又唔识中，你又唔明英，你又唔明我讲你做乜啫？ 你唔好理佢，你唔好嘥时间啦。 咁嗱，其实因为呢两种嘅物质咧，令到咧抑压咗个血糖嘅代谢转化，咁所以咧就会形成咧荔枝中毒，所以就唔建议咧空肚食荔枝，因为尤其是细路啊， 系 咁所以 我听人讲过， 系啊， 但系唔知点解咯， 系 就叫你唔好空肚食， 系啊，咁所以我哋有即系几个 tips 啦，咁你拣全熟嘅荔枝嚟食啦，个份量要适当。如果你計翻兩份嘅生果， 最多12粒啦， 啱啦，冇錯。咁啊，細路就即係再少啲啦，你當即係5-6粒咁樣啦。咁啊，唔好空肚食荔枝啦，係即係馬家姐個示範係錯嘅，係啦。咁啊，跟住咧就係當然糖尿病嗰啲就更加要留意啦。咁有時即係譬如食完荔枝，啲人會覺得好熱氣啊，咁樣就可 生 痱滋啊嗰啲咁樣就可以浸落啲鹽水嗰度，即係可以即係剝咗個殼，跟住浸啲 荔枝殼， 喂，荔枝殼好有益 嘅， 唔係。剝咗個殼先，將粒荔枝咧浸喺個鹽水嗰度， 浸一浸先，即係好似我哋以前食呢個 系啦，系啦， 系 啊，即系好似就冇咁热气咯，可以降下火咁样，系啦。咁啊，因为马家姐佢之前食嗰个荔枝个餸咧，就引发到我谂到呢个餸嘅，系啦。咁咧就叫做牛肉荔枝球啊，咁啊真系几好食噶。 你整过啊？ 整过啊，真系得噶。好，我哋用二人嘅份量啦。咁我每人食三粒嘅啫，荔枝就拣六粒，牛肉片拣翻啲瘦啲，即系你打边炉肥瘦啲嘅肥牛肉片，瘦啲 嘅。肥牛肉，你有啲 系啦，咁我拣十二片啦。咁你每粒荔枝咧就用两片牛肉去 包 佢，系啦。咁跟住咧就去煮啦。咁基本上咧，你煮十至十五分钟就已经熟噶啦。 点煮啊？ 摆落个镬嗰度咯，即系煎下佢，系啦，加少少水咁都可以嘅。咁煮熟咗佢之后，如果你想原味嘅，其实唔使落调味料都 OK 嘅，因为你个肉汁同埋个荔枝咧，一食上嚟咧系好夹嘅。如果你想有少少即系咸味，落少少盐啊或者胡椒咧，其实真系正嘅。 我好怕呢啲餸， 唔係我中意啊，我接受啊，因為我食咗個黃金荔枝球啊嘛， 喺嗰度有 inspiration 出嚟， 係 啊， 真係好食噶個黃金球， 真係即係荔枝嘅餸菜其實真係幾好味啊！ 因為我覺得生果就係生果，即係餸菜就係餸菜啦。但係 咁你菠蘿肉你都有菠蘿， 哇個菠蘿， 係咯你菠蘿， 係 仲有橙香骨嗰嚿橙， 啊得啦得啦，好得好，下个礼拜见，拜拜，唔好嘈唔好嘈唔好嘈，人少句。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十二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深圳市口岸办公室通报，敏感度口岸入境通关现场出现地面沉降，存在安全风险，要暂停口岸入境客货车通关业务。原本经敏感度口岸入境的车辆可以从深圳其他口岸入境，出入境旅客从其他口岸通行。當地部門已經啟動應急處置預案搶修。港粵直通巴士協會秘書長張淑平表示，受口岸暫停影響，由上水廣場至敏感度的直通巴士服務要改經蓮塘香園圍口岸過境，行車時間較平時多大約20分鐘，班次就平時的大約20至30分鐘一班改為大約45分鐘一班。鳳溪第一小學校長朱偉林說，由於今日是學校假期，暫時未受影響，校車明天起會改經香園圍口岸接送學童。他說如果學生因為口岸問題遲到，學校會酌情處理。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周守仁獲教宗方濟各擢升為書記，成為香港教區第四位書記。作聖儀式將在9月30日在梵蒂岡舉行。周守仁說，昨晚才得知有關消息，感覺到一份責任感和新的使命。他說已經獲榮休主教湯漢書記恭賀，但未有機會見到另一位榮休主教陳日君。被問到會否繼續期望政府寬宏處理反修例被捕者，周守仁說期望給予年輕人多些希望。政府提出原本最快今年底推行的垃圾徵費，然後至明年4月1日實施。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環接受本台專訪時說，考慮到前線清潔工團體反映年底正值節日，加上人手不足，屬業界最困難時間，認為延後實施垃圾徵費合理。香港環境衛生業界大聯盟召集人殷瑞嫻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認同延後實施徵費，希望推行時能夠盡量減低混亂情況。他指出業界人手差不多有20%短缺，要長期請散工。他說前線清潔工要適應新做法，業界亦要為工友提供訓練，包括如果市民未有使用指定垃圾袋，工友需要匯報和另行處理，因此如果在年底推行會較為困難。 一架载有二十几名中国游客的旅游巴在泰国发生车祸，二十七人受伤，包括旅游巴司机。当地传媒报道，旅游巴寻日从泰国罗永府沙美岛前往芭提雅途中翻车。报道引述旅游巴司机话，当时正值雨季，路面非常湿滑，旅游巴翻车之后滑落到路边的草地上，有四名游客被困车内，搜救人员花了大约二十分钟切割车身，成功将他们救出。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持续酷热，大致天晴，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509点，升143点，成交金额44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02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54点，升6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87元，升2.7；盈富基金19元，升1.4；腾讯控股331.6，升了5元；恒生中国企业64.3，升4.6；美团121.7，升2.6；比亚迪股份253.6，跌1元；建设银行4.38，升1仙。南方恒生科技3.88，升5.2；港交所280.8，跌了0.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日元142.85，瑞士法郎0.891，加元1.329，人民币7.233，英镑对美元1.282，欧元对美元1.096，欧元对美元0.667，新西兰元对美元0.619。日经平均指数报32182点，跌206点。港金报17960元，升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3.16美元，卖出1923.8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三叉戟侦缉行动最终回， 夏正仪被锁定为金融犯罪集团的主谋，执法部门更下令追捕。崔铁军坚决不相信自己的细侄女会做出这种坏事，三叉戟最终又可不可以查出真凶，将真正犯人绳之于法？ 国剧夜场三叉戟完结篇，星期一至四晚9:30，港台电视31。 起底犯法的，转载起底信息都是起底。个人资料私隐条例已经修订，未经资料当事人同意下转载起底信息都是犯法的，最高可判罚款100万元和监禁5年。记住，转载要负责，起底有刑责。网上世界不是无法可依。 Hello， 我是蔡杰啊。点样先至一个快活嘅人生呢？其实我觉得咧，煮下嘢食啊，做下运动啊，行下山啊，游下水啊，呢、这个咪就系好快活嘅人生啦。不过要真系懂得真正嘅快乐咧，就一定要听《风骚快活人》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至1点，梁继章、李丽瑞。阿马咩啊？马咩？ 风骚快活人， 则准确，讲究细节不出错，感性不见光，只有故事状与脑壳。我只怕你配合太多，无怨自己的主角，多理性你也要记得，你会痛你会躲，全部角色抹掉，形象也分掉，来独处隐世，世事都不重要，连来意也关闭掉，少几秒困扰，处世得多么熟练，亦要照顾你需要。Now is the time， 时候到解开戏服，翻开心底话。Now is our time。 片段人间，对不起，要说再见了。 我是一份网上杂志的编辑，有一年的情人节，我们呼吁读者将他们自己的爱情故事写来给我们，其中一封收到好大的回响，以下就是这篇文章的内容了。 我叫阿May，个名是爸爸改的，因为我的中文名叫做陈美仪，改阿妹都是贪佢顺口啫。不过呢个名后来就好似一个魔咒咁，由我读书到出嚟做嘢，经常都爆妹。喺办公室里面，我经常扮演着一个有辛劳冇功劳嘅角色。虽然系咁，但系我从来都冇抱怨，因为我知道要成功并唔系一朝一夕嘅事。点知喺我24岁嗰一年，我真正跌入人生的最低谷，同我拍拖超过5年的男朋友突然之间同咗我最好的朋友在埋一起，而呢一件事仲系我无意之中从其他人的口中得知嘅。喺之前，我仲一厢情愿咁样去筹备我哋嘅婚事，点知突然之间，爱情就好似一个番碱铺爆沫咁样，咩都冇晒。我嘅厄运仲未完结啊，坏事可以话系接踵而嚟。继爸爸过身之后冇耐，妈妈因为红斑狼疮而离开咗我。突然之间，我好似俾个世界遗弃咗咁。搞完晒妈妈嘅身后事，回到公司后才会发觉多了一个新同事，他的学历比我高，而且还要是老板的亲戚，我本来跟开的客人都被公司转给他， 我变成一个可有可无的人。我被男朋友抛弃的事仲成为同事之间的八卦消息。我每日回到公司都好想将自己收埋，不想再成为人家的笑柄。身心俱疲的我最后把心一横，决定将一切了结。在那晚，我用一条男朋友留下的领带绑了在个窗框上，諗住要了结自己的生命。我企咗上去张凳嗰度，双手掹住嗰条领呔。突然之间，我嘅大门俾人打开咗，有个男人一面愕然咁样企咗喺我面前嗰度。我亦都俾佢呢一个突然出现嘅男人吓到跌咗落嚟。我哋就正系咁样，你眼望我眼，然后。佢好大声咁话：， 小姐你做乜嘢？你唔好咁啦，万事有商量啊！ 你唔好理我啦！ 唔好咁啦，你落翻嚟先啦！你唔好企咁高，你做乜嘢啊？你唔好咁啦！ 佢唔理我讲啲乜嘢，好快就跑埋嚟抱住我对脚，然后就夹硬咁样将我抱翻落嚟。 小姐啊，我唔知你做咩咁唔开心，但千祈唔好做傻事，生命好宝贵噶。 你其实系边个啊？点解会入咗嚟我间屋嘅？ 唔好意思啊，我头先行错咗啫。不过点都好啦，你千祈唔好再做傻事啦吓嗱，记得啦，唔好啊，真系唔好啊，唔好啊，我走啦，唔好意思啊。 佢走咗之后，我成个人都虚脱咗，望住喺窗框嗰度挂住嗰条领带，突然之间再冇勇气去做任何事。第二日，我继续浑浑噩噩咁样翻工，我以为生活将会同以前一样乏味、单调、寂寞。直至收工，我翻到屋企，竟然见到有一个人坐喺我个门口。 你 唔好意思啊，我因为想解释下嘅，琴日咧我饮醉酒。咁可能我揿 lift 揿错咗嗰个楼层，我行错咗门口。啊，你大门冇锁啊，咁所以我入错咗嚟。我今日咧想真系同你讲声唔好意思啊，同埋 咩？ 同埋有少少担心你咁啊。 点解嘅？你又唔识我，点解会担心我噶？ 系咯，我都唔知啊。琴晚离开咗你呢度之后咧，我翻到屋企仲不停谂起。我好怕你再做傻事，我怕你有事啊！ 好耐冇听过有人咁讲，从来都冇人会关心我，你可能系第一个。 啊，其实好冇昧咁问你而家咁得闲啊？ 吓，做乜嘢啊？ 唔介意嘅，搵个地方倾下偈啊，好冇？ 就是这样，我们两个陌生人就去了一间酒吧，由最初讲下一些无聊的客套说话，到后来讲下讲下，我就忍不住将我很多不开心的心事讲了给他听。到最后我还伏了在他的膊头上哭，我感觉到他很温柔地用只手拍下我的背脊。那日之后我哋就开始约会。佢系一个好温柔嘅男人，而且好懂得尊重女人。做每一个决定之前，都会先问下我嘅意见。除咗一件事， 可唔可以答应我一件事？ 做咩你今日个表情咁凝重嘅？咩事啊？ 可唔可以应承以后都俾我照顾你啊？ 佢讲完之后，突然之间就攞咗只戒指出嚟， 仲好快咁样戴咗我喺手上边。喂呀，人哋都未应承你， 未应承嘅咩？我以为你会应承啊嘛，唔得噶啦，戒指戴咗咧就唔可以唔应承，一定要应承噶。OK 啦 ，OK。 三个月之后，我哋就正式签字结婚，是一个好简单嘅仪式，冇摆酒，冇亲友。签完名之后，我同佢话：老公啊，我希望我可以为你带嚟幸福啊！有乜嘢我可以为你做啊？ 有嗱，应承我，一定一定唔可以俾我早走，要健健康康咁一齐。生活落去，直至变成老公公、老婆婆，知唔知啊？ 好啊。结婚之后，我哋好幸福咁样过咗十年，直至到有一日，我发觉自己患上咗末期癌症。有时我谂，人生真系好讽刺啊！在我最不开心的时候反而健健康康，在我真正拥有幸福的时候，生命又突然来到一个停顿。觉得好内疚，明明在结婚的时候我答应过他会一直陪他对路，怎知最后都是要先行离开。我拖住病床旁边那里跟他说，对不住，我不可以实践我的承诺，我真是一个不称职的太太，不可以继续照顾你了。他只是不停地抹眼泪，一句说话都没说。最后我多谢他将我从生命的低谷那里拯救出来，然后又带给我十年的快乐。你要记住好好生活，将来好多年之后，当你终于离开这个世界，记得要来找回我。我爱你。 这篇稿的下边还有一行简短的文字，他说： 我虽然不知道这篇稿最后会不会刊登，不过能够将我和我先生的爱情故事和大家分享，我已经很开心，多谢了。 这篇文章刊登之后受到很大的回响，有很多人都被他们的爱情故事感动。在这么多的留言里面，我见到原来他的先生都有留言。 我本来不知道我太太有写信来投稿，是我公司一个同事在网上看到他问：咦，这个是不是你太太啊？我太太三年前已经离开了我，说出来真的不是挺有意思，直到今天每次讲起他，我眼泪都仍然忍不住流下来。可能人大了，泪腺比较虚弱。跟我太太过的十年真的好开心，每日都好像发光。她虽然走了，但是我心里面，我太太永远都会在这里，永远都会陪着我一起过活。 我过去那死党早晚共对